晒真系， 系啊，我可以俾你揸住。 我讲啲乜嘢？ 你讲紧嗰个？ 你照揸住到先，你再问多次，漏多次讲嗰啲嘢。 头先讲咩啊？你觉得可以点样用咯条片？或者同点解你会睇蓝丝同埋黄丝？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纪录片，可能需要有自己的 thought， 但是呢一定要持平一点，就是如果你斋你在占领区访问的占领者，那他们一定是 support 这件事才会来占领的，就算可能有些是不 support 都来，但是不会接受你访问，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就会去偏颇了去好像 promote 这个 movement 这样，即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纪录片，你不是想很大力去吹捧这件事的话，那就应该访问一些男士咯，即如果未你的目标群只会是一班 support 这件事的人， instead of 你是告诉人听这班人是这样的感受，男士是这样的感受，那你看完之后你有什么一个的体会呢，即交回给那个目标群去感受呢件事咯 ，instead of 係我講咗啲黃絲帶嘅人嘅感受啦，咁我希望感動到你啦，咁樣即係 黃絲都分兩批啦。 啊，咁係咯，即係可以有好多嘢去講嘅，但係我覺得似咁即係如果係講成個 movement， 咁存在好多人嘅，唔係淨得我哋嘅，唔係得佔領者噶嘛，即係有好多個 stakeholders 噶嘛呢件事，即係可以係有 support 同唔 support。我覺得如果一個紀錄片可以咁樣就，即係我係 suppose 呢個紀錄片係可以去到好即係留耐啲嘅，可以有一個歷史參考價值嘅話，咁我覺得係需要有兩邊嘅講法咯。即係如果你齋呢個 occupation 嘅人，咁我哋梗係好自嗨咁樣講話，哇好啊正啊咁樣啦。 我想問啊，咁你點樣理解一啲即係同你相對對立嘅人，即係可能藍絲帶啊，或者你身邊有冇人係啦，或者你覺得衝嘅，但人哋唔覺得應該唔應該衝嘅？你點樣即係你身邊有冇啲同你稍微唔同或者好唔同，同埋你點樣理解佢哋咧？ 我哋啲老細好唔同㗎，佢哋好唔 support 呢件事咯，因為我覺得佢哋真係大大老細。即是老闆的老闆不 support， 真的這樣，因為我覺得他們，即我想又不可以很激，我不是一個很激進人，我會嘗試在他們的角度想這件事，即是我覺得民主在不同的人心目中是有不同的價值，不同的 value， 即可能這件事我覺得 我不想量化它，但是譬如我覺得民主是值一兆億的，但是人家覺得一蚊都不值的，那為什麼我要犧牲一個經濟損失，即係potential 的經濟損失去達到呢件事，明明呢件事對我嚟講係唔值得任何嘅犧牲嘅。咁我覺得係都要尊重翻佢哋點樣諗呢件事咯，即係唔係每個人都係諗同一樣嘢，每個人都係同一個 level 咯。即係我覺得民主係好重要嘅，因為我覺得咁樣一個係一個核心，香港的核心，因為是一個 core value， 如果香港沒有民主的話，根本就不跟大陸任何一個城市是一樣的，所以我就覺得是很重要的，但是可能我們老闆那些就會覺得是經濟的價值是經濟的，就是錢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是生意人來的嘛，他們看到的就是生意跌了這一期，大家都沒有心機去做任何事的，只是在糾纏在這件事上的，覺得很浪費社會資源的，那他們就覺得我會覺得他們是有少少短視的，但是他們做了這麼多年人，可能他們的背景也有些不同，可能他們捱過窮，那我們這一班很幸福的年輕人可能真的沒有好像他們這樣那麼辛苦，由沒有一個那麼發達的社會 去培育我們讀過大學，但是他們沒有的，所以他們可能看的東西是跟我們不同，就是覺得沒有錢你說什麼都沒用啦，就是我覺得是要看回這班人的background 啊，同埋點解佢哋會有咁嘅論點咯？咁當然收咗錢嗰啲咁就算啦，咁就係為錢而做呢樣嘢，即係打份工啫。咁佢都係咁譬如衝同唔衝，我又係覺得我自己係覺得係點講咧，係可以去衝，但係要有計劃地，即係唔可以夠衝。即係如果你冇計劃，然之後你又做一件即係。這個運動成功都是衝回來的啫，其實我都覺得是，即是如果一開始沒有人犯法，沒有人夠膽去犯法，根本你就沒可能佔領到金鐘咯，或者旺角或者銅鑼灣咯，所以衝不衝是一件大家 compromise 好 如果 compromise 好就是一個運動，如果不是你就是一個破壞咯。即係如果你 compromise 好，然之後係有足夠嘅人去 support 你嘅，咁一定有反對嘅聲音㗎啦。咁一開始你衝下角度都唔係個個都 agree 㗎啦。即係一開始和平佔中呢個 idea 根本就冇人 buy 嘅，但係做出嚟有人 buy。即係你一開始要有一定嘅 base， 你先可以去 establish 呢件事成為一個 movement 咯。Instead of 得幾條友唔 move 唔到啲乜嘢㗎咯，即係你要首先感，即係點講咧，感召到人哋去參加呢件事，認同你嘅目的，同埋一定要有目的咯。因為即係好似之前幾日前嘅幾單嘢咁樣，即係譬如佢哋鳩衝入去立法會，咁好啦，你衝入立法會嘅目的係咩咧？呢個政改方案其實係未喺立法會上討論，亦都未投票噶嘛嗰陣時。咁當時我哋 reference 翻台灣太陽花運動，係因為佢哋已經去到一個批同唔批嘅。好一個好緊張、好 critical 嘅 point， 咁所以佢哋先要佔領立法會嘛。咁我哋而家未到，咁我哋衝入去嘅目的係咩咧？就係癱瘓呢個立法會。咁對好多如果中立嘅人士，即係都佢哋可能會好大嘅衝擊咯，即係覺得喂人哋都未討論你件事，你就走嚟搞破壞，即係好似係咪有心搞破壞咧？即係會令到佢哋覺得我哋係。有啲想為衝而衝咯，即係如果我哋係好清晰，我哋嘅目標係好一致嘅話，我覺得如果係一個行動，係一個想升級嘅行動升級嘅，我覺得我都會贊成咯。但係係冇溝通下，同埋冇 planning 下，咁做就唔啱咯。 咁我想即係問下，即係聽你頭先講就即 係啊，係我 即係因為有。因為其實如果你問一些衝的人嚟講，啲衝嘅人就話其實即想當日學文或者商學衝入去啦，其實係咪真係咁有 compromise 或者咁 well plan 又未必係喎，同埋即係佢哋中即係比較擁抱一個講法就係呢啲係實勝者為王嘅嘢嚟嘅啫。 即係你衝得入去就贏咗。 因為而家佢衝唔入去嘛，咁所以就佢輸咗你，大家就摒棄佢啦，或者同佢割席啦咁樣。如果我衝入去嘅話，大家就唔會同我咁割席噶啦。 咁點解佢哋冇 enough 嘅人去衝入去咧？咁 at least 學民同學聯佢哋係 committed， 即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你要俾參與人知道你有法律責任，你唔好蒙面，即係你承擔咗你自己做嘅嘢。即係我自己唔會走去叫人去衝，因為我自己唔會衝先咯。即係我覺得你要衝，你要勸服人衝，首先你自己要衝，你唔好無端你巴呢個觀念，但係自己唔去衝，我就覺得好無賴咯。即係。你以為自己是一個指揮官定係乜嘢咧？即係你個身份係咩咧？即係你呢個運動就講求其實係冇大會，只有民眾咁，即係 everyone 係平等嘅。咁你唔可以作一個指揮官嘅角色去指揮人咯，除非其他人都已經 agree on 聽令於你。咁如果學聯同學民嗰啲就係佢哋其實應該係 agree 咗。咁我當然唔知佢哋背有冇開會啦。咁佢哋 agree 咗，咁一齊衝入去。咁佢哋真係聽令於黃之峰好啦，全部人一齊衝入去啦。咁 OK。咁但係佢哋及即係前幾日衝嗰啲係佢哋可能係喺 forum 度召集咗啲人。咁但係現場的人係唔知嘅喎。咁如果有咩法律責任，佢哋又蒙曬面。咁我真係覺得，如果佢哋係捉咗身邊嘅人，即係捉咗冇蒙面嘅人，咁佢哋亦都唔喺既知呢個法律責任下，俾人捉咗咧，就好無辜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你 make sure 曬，明明你即係學聯衝入去公民廣場係有可能會被捕嘅，而嗰啲人衝入去亦都知道，或者你周圍嘅人都知㗎啦，咁你就應佢哋就 OK 咯，即係你哋係你嘅行動係你哋自己決定嘅嘢。咁但係如果你係一撮小撮人決定嘅嘢，而逼全部人去陪你負呢個責任又唔啱咯。但係我又覺得割席又太誇張，因為始終我哋嘅目標係一致㗎咯，所以我覺得。如果是目標一致，要留就一起留，要即係要衝嘅就一起衝，不要分化咯。即係我覺得他哋在得到好少人的支持下，就點講咧？即係一定要去，即係點講咧？嗰個叫咩？一意孤行嘅，係啦，一意孤行。你講得覺得我講咧，一意孤行唔啱咯。即係我覺得可能多少少。俾多啲人知道，即係譬如你喺一個 forum 講咗呢件事，係咪代表啲 occupiers 知道曬咧？咁其實我自己我日日都有嚟噶咯，已經我都唔知道有呢件事。即係咁你要翻工，你冇可能報住唔同嘅 forums 噶嘛？咁我唔知呢件事。咁如果其實我 actually 係 buy 嚟嘅，但係我唔知呢件事，但係就你衝入去 我都唔知道我要孭啲咩法律責任咧？我要孭咧？即係如果你事前已經講咗一大堆嘢啦，我明白啦，而你又夠宣傳即係 promote 得夠啦，咁你湊夠夠嘅人，咁你咪衝咯。但係而家係你哋自己好憤怒，然之後一意孤行咁樣好意氣用事咯。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有足夠嘅 planning， 我係覺得升級係冇問題。即係我自己都係一個好煩躁嘅。 因為而家唔 係 國籍嘅問題，因為咁有班人 想做個 plan 過嚟嘅，定 係要啊？ 輕輕 plan 啦， 即係有呢個 73年啦，佢73年。 唔好 plan 到佢得㗎啦。咁我又覺得而家唔係割席嘅問題嘅，咁而家我覺得係有一班人想衝，咁佢，我覺得佢哋未傾好件事就衝呢件事係有啲唔啱嘅，咁但係佢唔啱，咁我哋唔係即係好似黃之峰，我哋都唔係要譴責佢，我哋想佢衝得好啲，想件事好啲啫嘛。咁其實而家唔係割席，係想大家一齊檢討一下點解佢會衝唔成啊，佔領唔到立法會啊咁樣。佢都係最後都想入立法會啫，咁但係點解佢入唔到？點樣令到佔即係點樣衝得好睇啲？唔好好似而家咁樣衝得一半又縮咁樣。呢個係技術性嘅問題咯，唔係即係唔係立場上嘅問題，係即係其實你衝嘅我支持，你要即係繼續佔領瞓街，即係唔衝都可以支持噶嘛。你唔使一定要對立噶嘛件事，係咯。 你覺得你會怎樣反應 呢？ 或者你 啊， 即 係 你喺 我冇撞嗰時候， 我 即 係 圍住我， 圍住我，因為我係一個 瞓喺立法會嘅本身，即係嗰個扎營嘅，即係突然間有班蒙面人就我哋而家要衝啦！即係呢啲時間上要點樣點嘅時候， 我會做翻一個。我會做翻一個花生油應該做嘅嘢，即係負責睇水，因為我哋呢場運動我基本上我一個傷者啦，我不能夠好勇武咁去幫手衝啦。咁我就只會係即係遠處咁，我睇有差佬嚟，咪叫佢哋差佬嚟啦，咁樣咪走咯。咁一定啦，因為喂咁我因為佢想做嘅嘢，我唔反對啊嘛。咁係啦，但係我又 即係你咁樣衝，如果你咁講， 我支持係支持，但我唔會去。 親身做， 親身做，我做唔到，因為我冇嗰個。 做到你會唔會做？ 我做到，我會諗下咯。 即係你好敏捷嘅，六尺高嘅，又大又大隻， 都冇嘅，六尺 高。哇！我冇六尺高，我只不過肥啫。咁但係我會唔會衝？我係未必會咯，因為我唔係咁勇武，要去衝係。 或者定 係我咁 唔想 judge 佢，即 係道德上， 我唔會 judge 你嘅。 我道德上你要即係要 judge 咗成場運動都係要都係犯法噶啦。咁但係 唔一定非道德 嘅喎。今 日孫悟空嗰個喎， 邊個嗌我？ 唔係孫悟空， 你冇攞兩塊嘅飛林啊！ 你啱先問咩？啊道德上我又 係。 因為我唔覺得係咯，我覺得喺呢喺就咁其實爆玻璃係有少少唔啱嘅，即係你個方法係有係咯，你可以咁講係有少少唔啱，但係佢係咪錯唔曬咧？但係我哋想達到嘅一樣嘛，因為但係我又冇又未去到雙峰敗德嘅層面，只不過係毀壞咗個玻璃。即係風感冒嘅， 病咗，但係 病咗。 敗得嘅嗰條線啊，即係其實如果覺得真係好掂到嗰條底線， 係咯，傷人咯。因為我哋由始至終，我哋都係即係 even 佢爛玻璃 ，even 佢堅守咗咁耐咩？咩外國傳媒啊都講到好靚咁樣話。幾十萬人咁上街，一塊玻璃冇爛到，而家終於爛咗一塊玻璃咁多啦。咁係有裂開嘅，咁但係我哋都係堅守係唔會傷人呢樣嘢係好緊要咯。 但我想問翻轉頭啦，即係話我唔會反對你衝嘅，因為我哋 大家追求緊都係一樣嘅嘢。係。咁我想問，追求緊一樣嘅意思係我哋都爭取緊民主啊，定係我哋爭取緊真普選啦、啊？或者你會唔會覺得佢哋呢一刻唔理其他人衝啦，然後佢哋去衝呢一刻同爭取緊民主呢件事會唔會有衝突咧？ 冇衝，我又覺得唔。唔衝突點唔喺呢一度咯，因為佢哋 係，呢 個我覺得係技術上問題啫，呢個係唔係技術上佢哋衝擊呢個方法係有啲問題啫，係柒嘅，係真係柒嘅，因為我唔覺得即係好似啱先你講嘅問題唔係呢樣咯，係純粹佢衝嗰、那個。合作性的組織性是不夠強，是這個問題比較大，即是你說什麼民主，其實大家只不過是用的方法不同，那我不阻止他用他的方法，只不過是用得衰而已。 又問多一問，那你覺得民主對你來說是什麼？即是如果大家都是、啊、即是你阿蘇文在場人，即是我們追求民主的共同一起追求民主的，是的， Let me Google it. What the fuck is democracy? 咁或者你即大家追求民主，你會阿蘇你追求民主同衝嗰班人或者其他人追求民主會有唔同地？你覺得都係一樣啫。 都係一樣。 或者咁你 因為我覺得可唔係就係好似我啱先講咁咯，就算。我哋喺同一場運動上面，大家追求嘅係一樣嘅，即係我唔信佢唔係為咗真普選而衝入去啊！咁係，只不過係乜呢個民主咯？我係覺得佢有少少唔啱，但係佢想追求嘅嘢係啱嘅，我唔會反對佢咯，我唔會譴責佢咯，即係佢唔係為咗一啲壞嘅事去做壞嘅事啊！佢為咗好嘅事做咗少少。唔係咁又唔係好心做壞事，你只不過用一個我唔係咁贊同嘅方法。咁但係諗真啲，佢係咪真係好錯呢？又唔係嘅，只不過係都係勝者為王啦。咁你真係衰咗嘛？咁你要認咯，你認衰啦。你咁下次咪有人幫你咯，係咯。 咁但係如果你覺得佢成功咗衝入去。背後啊，係啦，即係我咁樣咁樣講啦，我試下嘗試做啲假設先，即係如果佢成功個客獨爛咗個玻璃，而佢捐咗入去，又真係衝咗啲嘢， 獨爛， 窿嘅啫， 真係得一個窿。 入咗去啦，我當佢哋嗰班想衝嘢，咁然後但係嗰個基礎又有啲似，即係頭先佢講嗰個咁樣，就係未必有咁多級同埋就嗰啲可以拉人網子啊。咁你覺得嗰個狀況，即係佢遊離於勝與不勝之間啊？咁你覺得嗰個位好唔好企咧？即係你至少個 呢個位邊度就係個問題喺度咯。 但係嗰、那個即係將個過程上面又好似即係 得得三個人逗留咗啫喎。 但係佢 當佢多 個真係技術上 入咗去咁樣入 即九個人， 咁咪變咗台灣咁佔領個眾議院咁樣啫嘛？係咪眾議院咯、啊？嗰、那個 台灣都係得三個人鬆啲咁樣衝入去。 是咯，其實你有十個人衝到入去，其實已經好勁嘅喎。嗰個情況， 咁你會覺得點樣？你見咩？即係 成功定唔成？ 即係你係咪想探討？ 咁呢個好難。 勝者為王呢件事，即係咪贏咗你輸打贏要咧？你哋係咪？ 係啦。 咁佢贏唔到啊嘛！而家個問題係 輸打贏要啊！如果你咁樣講，佢哋贏唔到嘛？ 唔係咁我唔係咁，佢哋。咁咪下次再做好啲咯。咁係咁噶啦。咁喂，咁嗱，老老實實，而家得到呢個佔領區咧，其實都係大家都冇諗過噶嘛，係自自然出咗嚟噶嘛。咁你如果輸咗，咁冇計噶。咁即係你即係冇得咁諗噶。 我唔覺得可以叫做輸打贏。 係咯，因為你咪因為冇得預計嘅，而家呢場運動。即係冇人諗 ，even 搞學聯都冇諗過會有呢個佔領區出現啦。 即係我不嬲都我自己啦，覺得衝擊唔係問題，但係只係要 well planning 啫嘛。即係我從來唔係話佢而家輸咗，我覺得佢哋唔應該衝擊，而係覺得 衝擊是可以，但是只不過要有一個即係勝算高啲嘅方法 ，and 即係落係你而家夠衝咯，即係我哋真我真係覺得我衝擊唔係問題嚟嘅，因為你呢條路都係衝翻嚟，即係大家都係覺得係衝翻嚟，只不過係因為你個你我又唔想咁講，即係我覺得你自己未夠班去 lead 到咁多人，未感召到咁多人去幫你嘅時候，你就意氣用事，你就衝入去啦，我就覺得你。做得不好咯，唔係我輸打贏要覺得你衝擊，而家你入唔到去啦，我覺得衝擊唔啱咯，唔係咯，係你係我覺得你呢、這個呢扎人冇諗清楚係賊咯，但係你如果你要衝擊，我係如果某程度上你有多啲 planning， 我係 support 嘅咯，即係我覺得，但係你而家喂你自己唔 sure 有幾多條友會衝入去，你打完個窿得三個爬入去，咁你就。你就唔即係 會變成贏，即係贏贏地嗰個層面啊！佢唔會做到咯，因為佢你佔中點解會咁樣？佢同佢衝入去係差好遠喎個情況。佔中好耐之前已經宣傳緊，即係好多人都知道有呢件事。咁佢衝入去，即係無啦啦衝入去就衝入去，冇人知，冇人會即係大家嗰個投入到有機會贏勝算係。 爭啲咯， 爭好遠咯。 即係 launch 部 iPhone 之前都有記者會啦，係咪啊？ 我想問個尖鋭啲嘅問題就係、是，嗱，即係似乎先你嘅點出一樣嘢就係嗰個自信或者大家之間默契不足就有呢個問題啦。咁但係有好多衝擊人佢哋個有另一個講法就係話如果我資訊太多，又或者默契太多，亦都係前設就係我哋要用好多時間做呢啲嘢啦。我哋有兩個問題：一，我哋冇咁嘅時間；二，就係我哋做緊呢啲嘅時候咧，差佬就會掂到我哋上噶啦咁樣。咁所以咧，未實行就會失敗啦咁樣。咁你覺得有冇道理咧呢樣嘢？或者其實定係一種兩難咧咁樣？即係如果你哋睇法底下， 哇！你都分析得幾全面， 都唔係好尖鋭啫，但 係係咯， 好尖鋭學。咁但係如果係即係有冇一種？或者 冇嘅， 你哋之間有冇諗過呢樣嘢可以？ 即係佢哋覺得，如果過多嘅 promotion 就即係全世界都知啦。咁我哋呢個行動就唔可以 sneakily 咁樣成功啊！真係 係啦，你可以咁樣講啊，係啊，或者係 咁點解？即係我呢個抌出嚟嘅問題，即係我唔係 charge 佢哋。即係譬如和平佔中呢件事，即係佔領呢個 idea 其實已經好耐啦，已經兩年啦。咁佢哋都有好多 promotion。咁警察，如果你夠多人，警察阻擋唔到。我係咁諗咯，即係當初，即係當初我哋，即係我係學生人捉完我哋，嗰日已經有嚟噶啦。咁我覺得係夠多人，警察就唔就即係做唔到任何嘢，因為佢得三萬警力啫。咁如果你夠多人係 support 呢件事嘅話，其實警察都做唔到啲乜嘢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你過多個 promotion， 你係一定要俾所有人知道利與弊嗰、那個人，你要 believe in 嗰個人會分析咯。同埋你話警察點樣上嗰啲，喂，而家警察咁樣行一圈點曬我哋上啦，咁你係咪諗住蒙曬面做人咧？即係你係咪唔承擔你做緊嘅嘢咧？即係每個佔領者心目中覺得，如果有一日清場啦，如果警察拉我啦，我可能都會有啲某一啲法律責任喎。其實我哋要清晰呢件事，我哋先甘心情願做呢件事喎。如果你擺我哋上台嘅話，我覺得。未必好多人肯咯，即係你要好俾人好清晰知道個後果啦。咁我自己 decide 嚟同唔嚟係我自己嘅選擇，即係如果我揀咗嚟嘅話，即係我願意承擔呢個責任啦。但如果你唔夠 promotion， 然之後你揀好似人哋咁，啲人會覺得你騎劫咗我哋呢、這個，我係好想和平啊！你突然間衝擊，跟住有警察衝入嚟拉咗我嘅話，咁點解我要為你而負呢個法律責任呢？我覺得。佢要好明白到，如果佢要多人 support 嘅話，就一定要令到人哋明白始末，即係目的。咁我哋會有咩後果？咁有咩後果之餘，你自身會有咩要負責咯？即係佢一定要咁樣，啲人先會 evaluate 過佢哋肯 devote 落呢件事度啦，先會成功咯。如果你話我驚警察俾點信，即係佢自己都驚法律責任。你驚法律責任，你唔好嚟咯。你唔好諗住打爛啲玻璃就走咯。即係你，如果你咁驚，你本身就唔應該嚟佔領咯。 而且我覺得唔係兩難咁簡單，係三難。 因為咧， 你有咩 insight 啊？ 因為佢係即係 sort of 一個論壇嘅 nobody 啦。咁 even 佢 promote 呢件事。都未必有學生或者一個政治明星或者一個學者去 promote 呢件事得到咁多人嘅支持咯。 即係自己唔再知名度。 唔係，咁你當初戴耀廷咁樣，佢係帶呢個 idea， 咁係講到下係西方啊，點點點已經行咗好耐啊，即係好似係好一個好 logical、好政治、好理性咁樣去做呢件事咁樣，但係 佢自己都唔夠了 back up 咯，係咪？ 即係佢唔會做到嗰個效果咯，佢即係你論壇發起嘅，同你佔中發起或者你學聯發起，係啊，佢本身都已經係一個政治人物，咁你咪點我相，我不嬲俾警方點曬相啊，俾政府點咗相，佢會可以做到 promotion， 但係你話論壇咁樣，可能就可能好快就俾警察踏咗，真係唔出奇咯。但係係咯，佢都冇一啲係冇一啲有影響力嘅人 back up。亦都係。 但如果你覺得佢真係搞一個論壇，跟住佢行下下，即係佢諗住落地鐵站，跟住俾差佬塌咗，其實即係 差佬係憑咩塌？ 係啦，即係一嚟其實個差佬唔會就咁塌佢，同埋其實其他即係咁，如果真係塌佢嘅話，其他嘅佔領者會做啲咩？你覺得 會做啲咩？已經被人塌咗定係？ 係咯， 係 咯， 係咯。好似講緊應該如果黃之峰講就黃之峰應該唔會俾人塌嘅，或者如果黃之峰講俾人塌，都應該有好多人出嚟營救佢嘅。咁但係如果 胡卓 係喺直接無名，係咪就一定係相反嘅？我真係諗緊。我純粹沿住嗰個理路，純粹就去問翻嘅。 我覺得會出現你啱啱講輸打贏要，就會有啲人話：，鬼柴。支持度一定會低很多咯，即比起有政治光環的人，咁呢個好正常嘅，我覺得。但係都會有很多真係 core 佔領分子可能會話放翻佢出嚟，但係可能根本很多人已經喺未知道，哦，原來有條友係因為講咗啲咁嘅嘢俾人塌咗，都唔會呢件事可能都唔會引起很大迴響，因為佢可能未必係一個。有影響力或者會被傳媒討論的人咁啊！ 我成日追問你一樣嘢，你覺得呢一種光環喺對於一種追求民主又或者啲民主嘅運動上面，其實係咪咁重要？又或者調翻轉，如果啲人因為你冇光環就會捨棄你，其實呢一種態度你自己覺得點？ 我會覺得要有人負責咯，即係黃之峰佢28號佢咪叫啲人去哦，而家衝入去公民廣場啦，咁。是他講的嘛，他都被人拉了，他有為到這件事是負責的嘛，即是 even 即是他是不合法的啦，那他就要負回那個法律的責任嘛，但是現在是沒有人去出來哦，是我發動的這件事，那第一沒有人會幫他呢，第一即是幫都幫不到啦，第二是的，即是我們想幫都不知道怎麼幫， 那個光環是你信不信任那個人，可能你一個冇光環或者一個論壇嘅，我對佢嘅信任可能會低啲。咁佢話佢發起會咁樣做，咁你點知佢係咪真係會中間就拋棄你，或者衝到一半咁樣，跟住啊就冧咗咁樣？ 係啦， 即係你對佢嘅信任冇咁大咯。咁 即係呢個行動唔可靠咯。 如果你由黃之峰聽，你就會覺得啊，佢都可能佢一直都係咁樣做咗好多嘢。 即係撲街啲嚟講，我出有咩事我賴佢喎，佢指使嘅咁樣。即係好撲街咁講，好撲街咁講， 為咗賴就係 啦， 一二三四五六七九， 係啦，即係你可以咁樣講，但係我為咗邊個衝，即係我係 in the name of 邊個衝先？ 同埋你唔知佢嘅本意係咪即係佢講路係咁美好，定係原來啊佢有其他意圖嘅？咁我覺得我自己睇就唔係賴唔賴佢咯，但係係。呢件事嗰個本意係咪佢係咪我值得佢信任嘅一個人咯？咁如果係黃之峰咁，可能就信任度會高啲咯，即係可信度會高啲咯。 我覺得 你有個人出嚟就得㗎啦，我覺得。 不過我聽到佢把聲。 O K O K。 我記得。 我覺得冇你係咩人唔緊要，但係你要行出嚟咯，即係你要即係係我發動嘅，即係我有份發動嘅咁。咁你出咗嚟，咁係我有咩事我揾翻你啊嘛。咁但係成班人衝遞又唔知係邊個指使嘅。咁我想幫你，即係 even 我唔衝，我想幫你，但我應該揾邊個幫手咧？咁樣咁我都唔知，係咯，支持又唔知支持邊個，反對又唔知反對邊個。咁呢個我覺得係問題喺度。 咁 覺得即係其實深交你都係覺得有一個比較可靠嘅 leader 咁樣，即係帶住一啲行動係會比較好嘅。定係你都係 buy 嗰種啊，只有群眾沒有大會，或者都係群眾運動，我哋唔應該有領袖嘅咁樣。 或者會唔會有中間的方向？ 係咯，就是個中間的方向咯。其實就是而家的方向啫嘛。而家一直 run 緊就係商學，佢只不過是俾一些 idea 出嚟，根本呢個係一個民眾的運動。佢只不過商學即係所謂的大台，只不過是 brainstorm 嘅啫嘛。佢都唔。但冇一個政黨，冇一個政團夠膽係真係指使任何人做任何嘢啊嘛！個問題，個唔係問題啊！呢個係個運動一直 run 緊嘅方向。 即係有冇 leader？ 即 係唔係即係意思好似係 咯？ 唔係即係我聽到你哋頭先講嗰堆嘢入邊，好似出現咗呢兩個點咁 啊！ 係啊！有一個點就是啊，我哋群眾運動應該有特別一個領袖人物。有一個點就是 都唔會聽佢啦，有嘅話都 係啊。但有一個點又是有啲行動嘅時候，即係我唔會跟一個高登會員，你今日食咗飯未去衝，你唔會跟呢個人嘅。 唔係啊，就算嗱，如果我走上大台講我要新 name 就係今晚食咗飯未？喂，咁我起碼知道嗰個人係佢。咁我要有咩，我要揾佢，有咩幫我要幫佢啊嘛。咁樣會 即係比較在意，即係點都你表明咗身份先。 係啦，行動上會方便啲。而基本上都係所有嘢都係行動上嘅問題啫嘛。我唔覺得係咩大唔大台嘅問題咯。 有一定嘅唔係領袖，我唔會叫佢做領袖 咯。係咯， 我會先商學 as 一個 consolidation 嘅人咯，即係我聽完 A， 聽完 B， 聽完 C， 聽完 D， 咁我咪。撈埋一嚿，然之後諗一個好啲嘅選擇，即係我唔知佢哋有冇咁嘅智慧咧，暫時我未睇到啦。咁但係佢哋係 suppose 係一個 hub 去聽曬好多人嘅意見，然之後 consolidate， 哦，即係好似一個 傳字咁，炒埋一啲咁， 即係將一啲嘢，即係一定要 compromise， 冇一個人我一定要曬我要嘅嘢咁樣冇噶嘛，咁一定有 compromise， 咁佢就要揾呢個人最重要，對呢個人最重要嘅嘢係咩？我對呢個人最重要係咩？然之後擺埋一齊，咁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即係佢唔係以一個 leader 身份，係幫我哋諗，即係一個智囊團嘅身份，可能係諗，即係因為我自己一個佔領者，我唔知道其他嗰邊佔領者諗咩噶嘛，咁佢係 as 一個中間人咁樣嘅方式去講咗呢啲嘢，我可能話翻俾人哋聽，呢度有咁歸類，有咁多人諗緊啲乜嘢。咁但係話咗俾我哋聽之後，咁有啲咩 solution 咧？咁係一齊 brainstorm 咯，我諗就係、是。咁但係佢哋唔可以一個 leader 嘅身份，因為我唔覺得會有人信服啦。二就係、是、我覺得如果你夾硬咁樣，啲人就會 see as 冇民主咯，因為你又話你唔係，你又話你想追求民主，但係原來乜嘢都係你決定嘅。咁所以都係要交翻俾啲人去決定。哦，其實你幫我哋諗咗個方法好唔好咧？即係係咪我知道 A、B、C 都需要呢啲嘢啦？咁有啲咩方法係要一齊諗出嚟咯？即係如果未就佢哋以 leader 嘅話係好難服眾咯。因為首先你哋係一班學生啦，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哇學生有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自己就覺得。有能者居之咧，總之邊個揼到個好嘅 solution， 咁咪做咯。即係唔應該以呢個人係一個 leader， 所以佢講乜嘢我就做乜嘢。即係我哋係 buy 一個 solution， 唔係 buy 一個人。嗯、即係我係咁樣咯，即係集思廣益咯。 集思廣益。 我想提一個樣嘢嘅，你想繼續係而家咁樣free flow 啊，定係其實你都會想用翻原本我哋有嘅 framework？ 我是嘗試緊將個 framework 放咧入去呢個對話 context。 好啊，好啊，你想嘗試先。 有啲困難。 係點啊 ？Come on！ 唔係啊，冇嘢。 太激動啦。 係咯，本身係想講咩？ 我都類似咁嘅嘢啫嘛，即係其實唔知啊，睇你想邊種咯，即係你想跟一個類似 questionnaire 咁啊睇啊，定係傾偈咯。 我都想聽。嚇！原來有㗎。 好大張紙咁樣。 咦？但 係 有啲戇鳩，我真係問你嚟咗佔領幾耐啊？ 我覺得呢個問題就 唔係都要講下嘅，冇所謂嘅。 係咪都可以問下啲基本啲嘅嘢？不過我諗可能 啱先嗰啲太深入啦。 係咯，我哋會唔會太多理論啊？ 唔會啊。 都唔會啊。 淺易明白 的嘛。其實我看到今天那邊的人在傾偈，其實我覺得好事來的，即係嗰邊啲人好似喺度鬧緊交咁嘅。喂，一對情侶鬧交其實係一個溝通嘅方法嚟噶嘛？係。你明唔明？ 其實我覺得你係有啲似喎，即係頭先佢哋講話，即係會誒 buy solution， 即係似乎都係需要一啲溝通啊，或者討論先至對你嚟講係中 立。因為我唔會明其他人諗咩，即係因為我好似我咁樣每個人嘅。之前你的 background， 你的想法是由你個人的經歷去 build up 的嘛，我對不住扯得好遠，咁跟住我不會理解你的想法的嘛，即係我一定要知道你點樣陳述呢件事，你的觀點同你的 support， 我才可以分析到究竟你啱唔啱咧。可能即係有啲嘢我冇諗到嘅，即係我都唔係即係智者，咁我一定要聽到很多人的不同方面的嘢，我自己再分析我先。咁我哋去大學都係想學到呢樣嘢啫，即係聽到唔同方面嘅意見，然之後自己可以諗到一個所謂 solution 出嚟，即係諗到一個啱嘅方法，自己覺得啱啦，或者係覺得一個最可行嘅方法噶嘛。即係我覺得溝通係好緊要咯。即係如果各有各佔領拉埋個青就算嘅，咁呢度變行人專用區都得啦，唔使將呢個。 你覺得咧？即係會唔會其實或者你觀察會唔會呢場運動裡面有冇充分嘅？討論或者溝通咧，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今日好啲，即係起碼將衝同唔衝呢個潛在嘅矛盾浮翻上面，咁先可以一齊討論噶嘛。咁之前係冇討論過噶嘛 ，even 係賴咗嘢先討論，咁都好過都冇討論啦。 佔領 了 幾耐？ 係咪？ 要 下次 你 家嘅， 你 係咪要 ？Hi， 其實有個尷尬，不如我哋未自我介紹，不如我講下先。 係，我好想問你叫 咩？係啊，佢叫 Fion 嘅， 叫做 Fion。你好啊，好開心接受你嘅訪問啊！ 你哋，我依家點樣叫你哋啊？ 叫我 Man Ho 啊 ！Man Ho， 好型啊！我要 Cockney。 Country 啊 ，Country。 我係包包啊， 入境包包咁樣，係啊。其實我頭先留意到阿 Man 開個好正嘅，佢係每次阿 Conny 一講嘢，佢會負責揈翻支麥咯。 教咩啊？ 係啊，我 hold 住呢個。哎，好，大家好。我變咗一個主持。 好啦，我哋交俾。 我交翻個真正嘅主持。 好得意啊！第二 系咪由头问起啊？咁 问啲你觉得 唔系我揸住个第 二，我选咗第二咪。 诶，就问而家啦，即系即系大家都占领紧噶嘛？唔系， 你问我嚟 啊？嚟啊！ 唔系呢个 moment 系大家都占领紧噶嘛？ 系啊。 咁即系占领呢个行动对你哋嚟讲？有啲咩意義咧？或者點解你會覺得啊？我哋除咗佔領之外冇得揀嘅，我哋一定要坐喺度嗰啲之類，會唔會你有咁嘅諗法咧？定係你覺得其實唔一定要佔領嘅，即係定期遊行都得啦，乜乜乜都得啦嗰啲，即係有好多人提出唔同方案噶嘛？ 即係呢個運動 係或者你定係你係覺得啊佔領係必要嘅喺目前呢個狀態之下？ 哇！好多問題啊，因為。問題可以問多一次， 但係點解冇必要啊？ 冇唔係必要，總有其他 solution 可以代替。但我覺得呢個佔領嘅運動係 好難做， 係遊行嗰啲做唔到嘅效果咯。 點解咧？ 因為遊行你唔會引起一啲不便啊，未必會引起到社會咁大嘅關注。咁跟住同埋你而家佔領啦，咁長期嚟佔領嘅就會長期喺度溝通。咁你溝通，咁就大家耳濡目染，即係大家將呢個種子、呢個精神散開。咁同埋再加上引起公眾嘅注意，咁就繼續將呢個信息散開，即係縮惡係有呢種效果咯。 係，但係你頭先講嘅引起公眾注意都有即係正面同埋負面嘅喎，即係你會點樣回應？點樣回應一啲負面嘅即係？好可能是 auntie uncle 的講法，即係譬如話，咦，阻住曬，我冇得搭電車去醫院 生仔啦咁樣嗰啲，你會點樣回應？ 搭電車去醫院生仔， 有個婆婆話我去唔到生仔啦咁樣嗰啲啊。 我想問到嘅喺佢 base on 嗰個佢個題目， 你應該一次我答曬啊？即係。因為頭先你嗰個似乎係有一種同外界關係啊嘛，因為而家有啲人就認為好似我哋同埋外邊嘅人而家好似有個窩咁樣，淨隔開咗咁樣嘅喎，即係你會覺得係定唔係，或者如果係，其實有冇得可以 break 呢個窩咁樣咯？ 你啱啱有個問題就係問覺得溝通夠唔夠？咁其實我覺得你只係 within 佔領區溝通夠咯，但係與外界嘅溝通係唔夠噶啦。咁但係。就是我依家未做到的，我覺得係，即係依家呢個運動未做得最好的就係向外界溝通，或者將呢個信息啊喺呢度已經開花結果啦，但係個花冇散開咯，即係個種子冇話散得好，但可能只係 within 我哋或者 under 我哋嘅一個 generation 嘅改變。 你自己會點樣處理呢？即係你面對呢種隔膜，唔識處理嘅。 我唔中意同你傾偈啊！ 但同時咧，覺得溝通係重要嘅，但係 係唔中意溝通。 In some sense， 你係自己唔知點樣處理呢種隔膜嘅， 即係唔識同人拗咯，或者即係唔係拗嘅，即係好難咯，我覺得。 有咩困難咧？即係喺你有冇嘗試過，即係同你身邊嘅人 體諒佢哋嘅concern咯？即係譬如經濟或者，即係點解老一輩嘅人會咁睇？可能。啱啱佢講話啊，佢哋經歷過窮，或者佢哋有好大嘅家庭負擔，譬如的士司機咁樣，可能一個要養一竇仔女咁樣，咁佢你即係你好難 convince 到佢咯，有時即係實際，即係 even 係短線嘅，但係呢個短線嘅利益對佢嚟講好緊要，咁係貧富懸殊好多問題。 但係你即係喺你講嗰即係頭先嗰堆。嘢裏面啦，即係我會睇到你係 vision 到話，即係的確係有啲即係基層嘅朋友係真係因為佔領運動，所以佢生計受影響嘅喎。但係即係呢部分係體諒嘅，但係你會唔會 vision 到其他一啲反對聲音裏面，即係佢 claim 自己啊，我而家即係揾到錢啊嗰啲，你睇到有啲咩人發出呢啲聲音咧？ 揾到錢， 即係除咗一啲基層嘅朋友之外，你 vision 到啲咩人係即係反對係因為？即係 claim 話啊，我阻住揾食咁樣，即係睇唔睇到有其他嘅人？ 交通咯， 係 揸小巴、揸的士嗰啲。但係我覺得 我到而家都唔覺得交通有幾受影響。 咁我哋唔知道，我哋唔做因為我 friend 係做成衣嘅，即係做 retail store 買衫嘅，佢係大公司嚟嘅，即係譬如係有個門市喺銅鑼灣咁樣嘅，喺銅鑼灣 Times Square 咁樣。咁佢話。經過呢個佔領之後，這個月真係跌咗嘅生意，而其他區亦都補唔翻呢個銅鑼灣失去生意，而銅鑼灣嘅租金亦都好高。咁放一間大機構梗係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將呢件事即係變翻做一個人，咁如果嗰個人係即係譬如我唔計起記啦，即係如果起記要交租嘅話，即係類似咁樣。即係如果我係真係有間鋪頭喺銅鑼灣，但係因為我哋而失去咗某一啲嘅。短期利益而我交唔到今個月租咁點算咧？即係我知道有呢一扎人嘅，咁但係我自己本人係覺得佔領係需要繼續進行嘅，因為我哋已經經過咗咁多年歷史，三十年歷史都追求唔到任何一步，我哋仲倒退緊喎而家，即係我覺得係唔可以接受咯。即係我唔係話我要港獨咯，但係你唔好拉埋我哋一齊去死咯。即係你哋自己衰好啦，點解要一齊令我哋退步呢 ？Suppose 呢件事係我哋同中國要追上我哋步伐，然後一齊進步咁。咁但係而家你唔夠我跑，你拉翻我轉頭，真係我覺得係好無恥咯呢件事。所以係咯。 啊！頭先我成日你繼續先，我先。 係嘛？我哋睇唔清，即係我哋睇我哋有埲牆。你話 啊？唔係，埲牆。 我哋好似冇講啲咩。 埲牆 冇講。 講咗。 或者咁講啦，即係譬如你頭先講有啲，即係可能譬如你四可能係對面金百利嘅某一個小鋪位嘅老細啦，即係你即係坐正喺我前面，我做唔到生意喎，咁樣佢走埋嚟同你訴苦啦，你會點樣？面對或者點樣處理咧？ 首先 say sorry 先啦，因為係真係會影響到佢，真係呢件事係冇辦法解決嘅。但係其實我覺得係 first 2 weeks 係最影響嘅。 其實之後我會叫他不如細心啲，等第一個月睇下係咪即係盤數係唔得買唔到先。即係你唔好頭兩個禮拜就哇跌咗一半喎，咁可能你嗰間鋪頭我唔知賣咩啦。咁如果你本身係賣嗰樣嘢，之後啲人都話誒、哎、原來冇事嘅，咁我又翻去買翻嘅，咁會唔會後兩個禮拜會好翻咧？即係究竟呢個利即係經即係錢銀上嘅影金錢上的影響有幾大咧？即係佢而家可唔可以唔好煲到咁大先咧？即係一個月啦，我諗一個月我會叫佢咁睇咗先。 趙玲都50多日啦喎，佢再同你講，我、哦、真係頂唔順啦， 真係頂唔順。即係，我覺得真係好難。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係最難去溝通嘅一點。即、就、係、是、我覺得個牆就係建立喺呢一度。即、就、係、是、因為有啲人，我真係我最明白，即、就、係、是、我最 concern 都係點樣去 convince 啲人，就係你哋要揾食嘅，即、就、係、是、你已經好似佢咁講要湊，即、就、係、是、要養家嘅。但係你又要係 based on 係 retail store， 咁個 location 好受影響。即、就、係、是、我覺得如果你係 變招咯，我哋 一間 corporation 噶嘛， 呢個變招啊！ 我覺得做生意好死嘅，咁你唔好咁。 即係我哋要一齊咯，係咪 brainstorm 啲？ 唔係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好事嚟嘅。如果啲小商户受到影響，咁點？唔係係因為會唔係點解？點解會咁樣？係因為點解佢 租金 問題啊嘛？點解啲租要咁貴先？ 咁你覺得租會咁貴咧？ 係咯。 點解 咧？ 但係我覺得 to 佢哋嚟講，未諗到個地步喎，即係因為我屌我今個月嘅租我都交唔撚到，你仲同我講邊個交到啲租咁貴？我交撚到呢啲租，諗啦，仆街喺度。 咁咪咯。 咁點算？ 唔係咁好過個問題一世都冇出過嚟啊！啲人 keep 住捱個貴租啊！咁其實， 但係你講喎，點解啲租咁貴？ 點解啲租咁貴？喂， 反霸權！ 哦，我又要。我又要 let me Google it for you， 都系呢样嘢啦。 政策傾斜於大財團，而嗰啲大財團擁有好多呢啲地或者係鋪位，咁所以佢哋就可以瘋狂加租啦，令到瘋 狂。嗱，百德新街咁貴租，你賣咁貴啲衫 OK 啊，但係點解金柏利嗰啲小商户都要咁貴咧？呢個係個問題咯，即係你冇理由你。要成街都是要賣貴嘢嘅，咁但係咁呢個世界啲人需要買文具，咁啲文具寶去曬邊？ 係咯，去曬邊？ 係咯，咁點解一定要個個收咁貴租先？ 咁你即係俾你係政府，咁你即係你而家話事權啦，你會點樣？ 哇！ 冇得搞！ 揾一個勁啲嘅高官嚟答啦，呢個咁真係死局嚟嘅。因為點解要咁貴租？點解小商即係嗱，我都會買貴嘢嘅，咁但係我都會買平嘢，咁點解我要買平嘢嘅時候買唔到平嘢？係咯，俾翻個選擇我哋咯。 即 係 如果我係政府， 即係冇理由屋邨商場我都要買個咁貴嘅嘢噶嘛？黐線！我想買支，唔係咯，我想買粒擦膠啫。係 買一個麥當勞嘅叉。 唔係咯，喂，所以講佢買無印平過你喎，而家。 balance 翻，即係我覺得我哋唔可以完全偏袒基層，即係我唔可以，我唔係俾所有 corporation， 你唔可以擁有啲商場鋪位唔得嘅，因為 corporation 都要養起一扎中產嘅人，即係你都要有文職咁樣噶嘛，類似咁樣。即係我睇政府呢個角色係應該 balance 翻一基層需要同埋啲有錢人嘅需要。咁但係而家佢係極度偏袒有錢人，即係極度俾佢哋任意加租，咁係咪應該 set 翻啲 rules for， 譬如領匯咁啦 ，for example， 咁領匯咁，你每年可以加租嘅 percentage 係咪唔可以廿幾個 percent 咧？即係可能係咪可以係一個 唔俾加 價，或者唔俾加價，我唔知啦。即係呢啲唔到我去計算啦。即係可能有啲 smart 啲嘅人佢會計到，你每一個升幅係可以捱到一個 inflation 係同埋你呢個升幅係 make sense 嘅。咁啲人先捱到噶嘛。即係小商户係拆膠會貴咗，但係唔係變成廿蚊咯。咁你要 你都已經係做副業計數嘅人嘅咯喎，即係都有份搶。即係我而家唔係淨係廣告，你都會有去 加盟 商啊嘛。即係如果你 無印 都 係5蚊10蚊啫。 政府係咪真係計得掂？ 唔係，咁我覺得呢啲 人工工落好多。 我覺得呢啲，我覺得呢啲已經超越咗政治嘅問題咯，係商業上嘅問題咯。咁點解嗱係因為太多要需求嘅問題？點解咁多人買金先？點解 成間淨係得金鋪先。係 咧，你覺得點解？ 咁但係嗱，最我仲有一個有趣啲嘅問題，點解而家啲金而家啲金鋪都租唔起嗰啲鋪位先？ 嚇 真㗎？你唔見有啲街其實好多其實都開始執嘅，咁其實係個需求過大，咁但係咁你金鋪你真係賣到咁貴嘢，我收你咁貴租係啱啊。咁但係 你咪會睇下嗰間鋪頭係咩屬性，佢收咩租啫。 系咯，咩準則去 你呢個 決定？ 唔係我唔係政府， 係一間好窮嘅金鋪，即係佢 咁，唔係即係咁， 會唔會太大咧？ 我唔係政策嘅問，我唔係政策方向咁，咁啲人真係開始交唔起租，咁。 喂，大佬，你有統計局噶嘛？咁你咪統計嗰區嘅人嘅。 我都話唔係政治上啦， 我個人係數學。 咦？即係商業上咁，我都。是啊， 即係唔係關個局嘅問題，統計本身個 係有偏差， 都有好多。 咁譬如你每一區，譬如你牛頭角區，你就唔應該加咁貴租咯。即係喂，大佬嗰啲住嗰度啲人，可能我唔知係咪要拉翻個入息水平嘅 average 咧。咁如果你拉翻個入息水平嘅 average， 我話原來嗰啲區係比較冇咁 privilege 嘅。咁好啦，咁嗰度啲租係咪要咁貴咧？咁因為你啲羊毛出在人上，羊身上，人身上啫，羊身上咁，你加貴咗牛頭角嘅租，咁牛頭角區嘅居民就係要加俾咗貴啲嘅拆子膠。喂，我喺牛頭角住都係俾緊銅鑼灣價錢嘅拆子膠，咁點解我要喺牛頭角住？點解我會 deserve 啲咁嘅嘢咧？即係我覺得你要好清楚，即係香港雖然細，但你都要好清楚每一個基層，譬如嘅每一個基層，譬如可能住喺嗰啲咁嘅位置嘅咁。你係咪要好清楚嗰度啲鋪租係咪要點講咧？係咪要 match 翻嗰度啲人入息咧，或者嗰度嘅使費咧？咁因為香港實在太貧富懸殊啦。 啊，你講咗個入息嘅問題啊！ 翻四蚊 嘅問題。點解我哋人工咁低？點解人工冇保障？呢個就都係個最大嘅問題啦。 點解要 NPR？ 點解通脹係我人工追唔上通脹？ 咦，可唔可以提外話問題？就係你覺得退保係 O 唔 OK 嘅？ 全民退 保， 即係好似美國咁嘅咯喎，會有啲 美國有冇 Medicare？ 美國嗰只其實唔好係退保嚟嘅，我自己覺得。不過 歐洲國家有， 歐洲國家 即係可唔可以大概？我唔係 exactly 好清楚退保所有嘢，我知道有呢樣嘢，但 係咁有得佢先。我係諗住，如果你以好似聽落去你 唔太熟。 你知道啲咩咧？即係你認知範圍裏面嘅全民退休保障。 Let me Google。 Google 即刻 答。 唔 係真係唔係咁熟嘅，咁但係 即係大概我明白嘅就係我每人。 但係因為我只係聽到佢哋點解咁想爭取，係因為政府真係有盈餘，係真係足夠成立呢一筆基金去做呢件事，但係都不獲通過。我就係知道咁多咯。 同埋我哋嘅 population aging 啊嘛，咁我覺得 因為個問題係佢夠錢去做呢件事，但係佢都即係 even 咯。 開咗就收唔翻。 嗱 ，even 我起咗，咁起碼有一個基金你用盡先算啦。咁好過你從來都冇。 咁又唔可以咁短視用盡。 唔係，即係我譬如今年係有700億盈餘，但係只不過成立嘅基金只係需要可能50億、100億咁樣。咁但係仲有個600多億，即係純粹唔用咁樣擺咗喺邊？ 衍生咗一個問題就係 用嚟做匯港通咯。 啲人會儲錢咧， 我明啦，即係好似美國咁，因為佢有一個太好嘅福利，啲人唔做嘢你都有 unemployment 嘅。 但係美國嗰只係總之我包你medical， 你唔會死嘅，你點都唔會死嘅，我會 乜嘢啊？ 醫療 即係你有病一定。 總之俾筆你老咗之後，我係俾筆錢你，咁每個月咁樣，咁意義上唔一樣咯。或者係應該係會唔會係可能好似新加坡咁樣？新加坡係佢每個月你出糧，你有好大部分，好似係唔知三成定幾多成，佢政府會 cap 咗你，幫你買保險定買基金。總之我焗你買定買醫療保險。每個人都一定有醫療保險定唔知咩基金嘅，咁你即係變相政府幫你儲錢咁樣，即係焗你儲錢。 即係強積金咁樣咯。 但係強積金係全部攞去炒喎。 咁嘅陰公。 我知新加坡係買。 我個月打開 statement 都 屌又蝕錢，我啲佢即刻唔知 係咩，我賺緊。 你過兩招好， 唔係咁填啫嘛。 我蝕緊咯，大佬真係 sad 嘅。其實我覺得好難全民退保呢件事係，因為我 唔係其實而家成立個基金啫。so far 都係 exactly even 你到時唔夠錢先算啦。 政府唔可以咁噶嘛，政府係代表一個國家或者屋企代表一個 city 啊嘛，代表香港，你收翻好遠噶嘛。 咁到時真係冇盈利嘅時候，咁真 係即係你嗰陣時派糖咁派下， 唔夠錢派 ，sorry。 佢唔係唔夠錢派，佢即係覺得 唔應該再派， 派糖冇意思咯，佢哋覺得。 我覺得可能。 我覺得有意思喎。 哦，咁你俾咗嚿 cash 你，咁其實可以 都好過你攞咗嚿 cash， 唔知去做咩啊？起碼嚿 cash 翻翻我度啊！ 我退休之後，淨係保我醫療、保我屋租，咁就夠嘅。 都冇 咗好多， 呢個月你保曬嘅， 即係個範圍有得再斟酌咯，即係點樣保啦？保啲乜嘢啦？ 唔係，其實計數問題啫，我哋唔係，我哋真係唔好同我哋計，我哋唔係真係。 即係我哋唔係政府官員，我哋真係。 係啊。 呢件事可行嘅，但係要喺一個好小心嘅立法底下咯。 要喺好小心嘅計數底下咯。 好驚啲人濫用呢樣嘢 咯。如果唔係，就好似條友講話變咗咩話福利國家、福利主義嘅社會。 即 係 美國咁 啊！咁但係你知唔知道，即係譬如而家係冇全民退保嘅呢個即係制度之下，你哋即係譬如退休之後靠啲咩咧？即係除咗自己積蓄之外， 我知道嘅係好多係用緊綜援咯。 知唔知道綜援有咩限制啊？即係你會唔會申請到？ 我就係好驚申請唔到，最到老嘅時候。 其實可能你應該係最大機會申請唔到 嘅。 係 啊， 係咯， 拖唔水啊。 因為係有好，因為好多誒。 應該要儲錢。 我而家儲錢都到時攞唔到綜援。咁問題就係因為佢我聽翻嚟啊，我唔係真係好清晰，可能錯嘅。咁係因為啲老人家係有一個物業，咁個物業係值錢，所以就過唔到個綜援嗰樣嘢。咁但 係 哦。咁可能自己一個可能冇仔女陪佢噶嘛？ 銀行而家唔係仔女養嗰啲人點算啊？ 銀行而家有個新策略係總之你按層樓俾佢，跟住總之佢就供你供 即係每 個月俾翻錢你，直到你死嗰日。咁你死咗之後咧，層樓就屬於我噶啦。 哇！好唔抵喎！ 係啊，但係就佢有呢一招咯，即係 俾啲獨生老人。 啊！呢招幾好啊！我唔知嘅。 你首先買到物業先啦。 唔係咁，嗰啲老人家佢細個買，佢年細個年青嗰時買可能好易買噶嘛。 幾多咧？就 depends on 你個物業係點點點，同埋評估你嘅你租屋幾耐 先。嗱，你唔好跌啦，跌落人哋個型度笑你啊！ 我真係冇諗到咁長遠退休啊！我未咁未諗到，所以。未有咁大個 focus 喺全民退保。 其實我頭先嗰個真係題外話嚟， 搞到你 講咗好耐。 第二條問題，你佔領咗幾耐啊？ 你哋係咩人嚟㗎？ 香港人。 你 識唔識你中國人啊？ 唔識嘅。 一問嗰啲勁行嗰啲幾多分？你俾幾多分係香港人咁嗰啲？冇曬嘴啫。可以問呢個啦。你哋即係呢次佔領運動之前有冇即係參與所謂社運嘅？經驗啊！你有冇覺得自己有行過出嚟？ 社運係點樣嘅層次先？ 你喜歡啦，你喜歡？ 我係 咩係社運，或者有冇行過出嚟咁樣嗰啲？你覺得自己有冇咧？ 或者係可以定義？ 我有啲心虛，你問一問我有啲心虛。我唔係，因為其實係。有啲遊行咧，啲人成日話，即係 even 佔中之前都話遊行其實已經冇乜意思啦，因為政府已經你幾多萬人遊行出嚟，我都唔使聽你意見噶啦。其實佢你估政府唔知道我哋啲意見咩？佢知曬嘅，佢唔理啫嘛。咁而家就係、是、即係 even 佢唔聽，我哋都要行出嚟咁樣咯。嗰時個諗法係，即係我都會即係參與大型遊行，我都會參與。是啦，但是會不會衝擊呢？那個時候我不會的。 那個衝擊啦，但是為什麼你會覺得 even 佢唔理，我都要行出嚟噶啦。點解咧？ 咁好過，好過講都冇講過，係啦，即係起碼我有對得住自己先。咁 even 爭取都明知爭取唔到嘅，都好過即係你冇發過聲。因為而家係仲可以發聲啊嘛，佢唔聽係一件事，我可以發聲啊嘛。 即係而家即係佔領對嚟講就係一種發聲嘅途徑啊，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咁講，算係。 問題係咩？ 之前有冇即係 參加過有？ 係啦係啦。 其實我細個嗰時咧就完全政治冷感嘅， 係 即係講緊 細個係指 我六歲 大學嗰時都係政治冷感嘅。我唔係啊，我大學嗰時都係政治冷感嘅，因為我當時覺得哦，即係都係好短視地覺得。我有屋住，有學翻，有飯食，咁就 OK 嘅啦。咁到某一個 point trigger 都係近呢幾年嘅，譬如國教啊，講HKTV 啊嗰啲，即係我係最近先覺醒嘅啫。 我都唔記得咗國教嗰單嘢喎。 即係先對呢、這個覺得哇，好即係踩到埋嚟咯！即係自由行放咁多日，即係影響到民生嘅時候，我先。體驗到原來我自己原來一直唔 care 嘢，一直會無啦啦又侵蝕咗我個世界。咁開始發現哦，越嚟越多自由行係因為點解咧？咁你會諗到原來係政府有個咁 shitty 嘅 policy， 就係可以放白人嚟，唔使理，唔使審查，唔使理你係咪生仔咁樣嘅。咁又有雙非，即係衍生咗佢哋嘅政策，衍生咗好多問題，影響到我，我就開始留意呢件事咯。咁但係我就冇好 actively 咁參加，即係可能有睇 news， 跟住有七一遊行，有譬如反國教嗰啲會支持啊。港事會支持，咁就會出嚟遊行。但係我發覺遊行係冇用咯，點樣可以咁講？真係冇人理你嘅，真係你幾多人出嚟都唔緊要嘅。第二日照翻工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運動點解同之前嘅 level 唔同，就係、是、大家冇忘記到咯。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已經係 impact 到，即係令到人有反思，我覺得已經好緊要啦。因為好多人其實都好似我之前咁係政治冷感，覺得唔關我事㗎，我繼續翻工食飯，總之。馬照跑，舞自跳咁樣，但係呢件事佔領就令到人反思，點解有一扎咁嘅人肯瞓街呢？即係我唔知道有冇人收錢，但係我知好多人都冇收錢喺度瞓街。咁點解要瞓街？你屋企唔好瞓，即係喺度又冇得食，又要瞓地下。咁點解咁多人堅持咧？咁可以令到好多人反思呢件事，我都係好重要咯。因為你唔反思，你永遠都唔～你永遠你唔反思，你唔諗，其實你唔知而家嘅嘢係咪適合你咯。你如果你唔諗，你根本就連反對你都冇反對或者支持嘅，其實你根本就冇立場。即係我覺得咁樣就你根本冇你人哋俾咗個 choice 你去，你點樣去 live your life， 跟住你放棄咗咁樣嘅。即係如果你唔留意， 即係你覺得係即係我哋而家爭取緊呢個真普選啊，某程度上係俾緊一個。選擇你嘅，即係喺你嘅人生。 即係我明白，係啦係啦，即係你可以選擇要民主或者唔要咯，因為係你嘅選擇。我真心明白有啲人係可能我唔要真普選，我唔理，總之我 OK 嘅咁咯。即係但係我哋呢件事係要喚醒一啲從來冇諗過呢個問題嘅人，你要唔要啊？咁而家咁你開始令到啲人明白，我其實原來咁多人係想要嘅，咁我想唔想要咧？咁可能他對到頭來是不想要的，但是 at least 你有想過這件事，你要不要呢？是不是人家執給你你就要呢？那即是是不是執屎給你都吃？不是嘛。那即是現在是你的抉擇咯，令到人 rethink 完整件事，還有平時政府的政策其實很影響到我們，令到我們現在有這麼大的即是這麼大的反是不是叫反彈力，即是那些即係我哋要咁大嘅力量去抗衡咯，因為民怨真係要好沸騰，你先會咁多人肯出嚟咯。 但係問翻轉頭啦，即係你覺得即係一路累積緊，即係因為我哋即係如果按你邏輯就好似係我哋因為冇真普選啦，咁所以咧就會出現好多呢啲逆民意嘅嘢，譬如反國教啊、HATV 啊呢啲事件出現啦。咁調翻轉啦，即係聽日就。俾你一人條選出嚟啦，唔係個問題就係、 是、一節喺個中間問樣嘢先嘅，就係你覺得嗰種，我覺得頭先因為你睇覺醒啦，我反而有興趣想問一下就係、是、你覺得香港人會越嚟越多人醒啦，即、就、係、是、用你嘅講法就係樂觀咧？ 我覺得都樂觀嘅，因為其實 我覺得醒，其實我覺得開個醒嘅 point 係，即係我睇即係咁多年，即係香港民主運動其實香港民主運動其實好短嘅咋。好非常之短嘅啫，九七之後唔係，其實唔係九七之後，其實我覺得係高鐵之後。因為係高鐵，唔係開始醒覺咯。因為嗰筆錢實在太大啦。呢個真嘅，其實真係關錢。咁其實錢咁講到最尾都係錢係都係好重要嘅一件事。咁你攞咗咁多億嘅公帑喎，咁係。好，我有俾錢喎，我唔係你去亂咁通過一啲，我真係 用金做都得啦，鐵路 唔係咯，你用起嘅咁你仲加緊㗎，仲加㗎，咁、但係係咯，啲錢啊，我有份俾你嘅喎， 冇交税 㗎嘛，喂，少少都有啊，咁我哋應該有翻有權去，即係用翻我哋自己嘅筆錢咯。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咁其實冇睇你覺得， 睇邊個多人支持嘅啫。 睇邊個多人支持嘅啫。 咁你咧？ 咁其實有啲村民其實唔係好想住嗰條村嘅嘛，好犀利。咁當然有好多村民想住翻嗰條村，咁但係睇你點起咯，睇你高鐵個效益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嗰樣嘢咯？睇嗱，我撲街嘅，我撲街嘅。如果你呢條。呢條鐵路真係好值得嗰班村民犧牲咧， 可能就要犧牲佢哋。 可能真係要犧牲佢哋嘅。咁但係我到而家都未睇到嗰條鐵路真係有咁嘅需要啊嘛。 就算你要犧牲我哋個 conversation 一定要夠咯，即 係。係啦。 即係你要首先 educate 點解我哋起呢條鐵路，點解我哋要趕你哋？ 係咪真係有咁需要起嗰條？個經濟效益係咪大到咁先？我到而家都唔覺得， 淨係經濟效益咧。 我淨係睇經濟效益都唔到啊！ 你覺得要睇啲咩咧？佢就淨係講錢啊！你覺得係咩咧？ 你明點做？ 係咯， 唔好 level， 唔好 level。 level 你， 你連最簡單錢都解決唔到嘅時候，你仲同我講啲乜嘢咧？ 問緊話，咁除咗錢，我哋仲應該要睇啲咩咧？ 我冇諗過，即係譬如對環境影響啊，嗰啲所有嘢都要衡量咯，我覺得。即係唯一，如果你夠好啦，你 ROI 係好夠咧，係達到一個經濟源去俾香港啦。咁代唔代表對環境嘅影響、對居民嘅影響或者嗰啲？即係我覺得政府嘅責任亦都係要負責收集呢啲人嘅意見同埋評估呢個對環境造成嘅影響係咪其實係好過分咧？即係係咪真係唔起高鐵啲人就嚟唔到香港咧？即係 係 咪 啦？嗱，都唔係翻翻嗰個問題。 可能嗰個比較貼近啲，頭先你講話會唔會即係唔係淨係錢同村民嘅問題，就係第三跑道其實都係會唔會？ 第三跑道又係一個問題，根本而家第二條跑道都未用曬，你起乜嘢第三條跑道啫？ 殺曬啲中華白海， 你又要殺咗啲中華白海豚，你第咁你嚟做乜嘢啫？而家根本就唔係個跑道問題，係個機場嘅吞吐量嘅問題啊嘛。係你個客運大樓根本用唔曬，你起呢條跑道你都係用唔曬嘅啫。咁你起嚟做乜嘢啫？所以而家根本個環評， 係 你根本都你個 price 都唔值得啲海豚犧牲。咁係啊嘛。咁啲海豚又無辜，我唔想佢無辜犧牲，佢犧牲。for nothing 咁樣呢個 有價值啲犧牲就 OK 啦，無辜犧牲 係啦。但係你標籤咁，我問你海豚值幾多錢啊？即係你每一條海豚值幾多錢啊？我好難。 喂，如果你帶嚟1000億嘅香港嘅收入，我啊唔介意你死啊！即係我譬如啫，比喻啫，比喻啫，比喻啫。咁你唔係 今晚真係搞到你哋兩個不和㗎？ 唔係，我都係個比喻啫。咁又唔係。 唔係真係咁計，咁 即係我覺得咁樣， 咁佢真係唔值得啊嘛。經濟上已經唔值得，你唔好你唔好仲同我講咩海豚，咁佢唔值得就係唔值得。 即第一關係要 prove 到經濟效益咯，第二關就係 你保育嘅問題咯，你實有方法保到佢哋嘅。 簽 完 佢哋去海洋公 園。唔係，所以講佢呢啲嘢係你要解決嘅。而家，且你有咩技術工程師咁勁，你有咩解決唔到啫？你環境保護得實有方法保護到佢哋噶。咁但係咁唔值得就係唔值得啦，呢條跑道。 咦，但係未講完，我頭先你話即係你覺得香港嘅民主運動係高鐵開始嘅，係係跟住你係想講咩㗎？ 覺醒，我原本問你 覺醒咯，因為覺醒係因為 黑先覺醒咧，之前就未覺醒嘅所有嘢都即係零三七一啊， 因為經濟嘅影響太大。 啊，零三呢個 係 啦，零三佢哋都仲未係講緊錢嘅問題，係真係好。廿三唔係廿三，唔係係另一批另一批人嘅覺醒咯。廿三唔係零三零三其實都好勁嘅。係咯，我想聽 嗰啲八萬五啊雷曼啊嗰一扎走曬出嚟嘅喎。 其實唔係，我覺得零三係最緊要係廿三條。 有好多社會學家就調翻轉正正話，其實零三唔關廿三條事，係關經濟事 喎。哦，其實零三年有一個好好彩嘅一次。啱啱就沙士完，經濟差到黐線，咁又有咁多八萬五一臨嘅問題，你咁啱又有廿三，你仲要嚟個廿三條俾我，我唔嬲到癲啊！ 三條燒到成，再食多幾個唔撚係啊！ 即係有啲天時地利人和都食曬屎嘅，咁你仲要整個廿三條俾我，咁我梗係嬲啦！ 咦？咁你而家會唔會又覺得零三係咪民主運動開始？ 佢繼續要 挑你！哎呀！你醒一醒起我， 反高鐵或者零三，其實再之前仲有嘅咁樣。 你提一提我零三年，其實都 唔係 零高鐵係會多翻一啲真係利益嘅人咯，關注利益嘅人。 就好似問緊你幾多歲開始唔使攬。 哇，係咯，咁耐之前我 幾多歲開始？ 我今晚琴晚食咩我都唔係好記得。哎呀， 民主運題好難。 你問咁樣覺醒啊？ 因為零三年好細個嘅啫。 我原本問嗰個其實係咩？其實係因為你覺得樂唔樂觀啊嘛？係啊，因為其實你似乎係想追溯歷史嚟講樂觀嘅。 乐观啊，我觉得 系啦，但系跟住我见你追追下，好似有啲 lost 咗 ，lost 咗，好 lost 啊，好嬲啊，使晒我啲钱。 有啲会太短。 乐观，乐观。 点解咧？ 嗱，而家系你起码正反两面开始出嚟倾偈，即系好似。大台冲同唔冲，啲人开始倾偈，其实系好事嚟噶嘛。你反对嘅人开始出嚟反对，支持嘅人咪继续同说服翻反对嘅人咯。 但系咁，你点睇有人话呢个系撕裂社会？ 咁个社会，咁系因为个社会本身撕裂咗啫。个本身系将啲本身已经系撕裂咗噶嘛。你系只不过系个问。哇！ 但系我覺得實覺醒咗嘅，起碼你有發先啦，即係起碼你有一個立場先啦。咁我對我嚟， 我有冇經歷過？ 我覺得係唔樂觀嘅。 誒點解咧？ 因為啲唔樂觀嘅聽下唔樂觀。 因為雖然啊，你話我哋覺醒啦咁樣，或者我哋呢一代打後嘅都覺醒咗，咁我 assume 大家唔會忘記啦。但係。你如果你打破唔到個牆去 wish 你嘅上一代或者 佢哋會死噶嘛？ 佢哋會死咁，但係你喺我哋未爭取到民主之前，大陸都可能已經對香港嘅管治好強，咁佢可以放好多大陸人落嚟溝淡你咯。咁你就 其實溝淡咗喎。 係你 其實咁，其實你講緊真正香港人嘅覺醒，即係嗰啲人就靠唔靠係香港人？ 我當我哋覺醒咗咁。如果而家呢個部分咧，我哋係喺將來十年之後，可能我哋係大部分覺醒嘅人係佔大波，係majority。 咁但係係基於冇大陸人落嚟溝淡咯。咁但係如果佢到時好多大陸人放落嚟溝淡，咁你只會變翻 minority 咯。 我哋撇除嗰一種移民嘅陰謀論嘅話，我當啦，即係定居喺度嘅內地人啊，或者係即係我講係會移咗落嚟就即係唔係嗰啲。不知點啊有啲係唔係有啲係聲稱話即係有張身份證跟住唔知去咗邊嘅話咁樣，即係好似假護照一樣嘅話咁樣個狀況，即係撇除嗰啲啦。咁但有啲真係留咗喺香港度，你會同佢一起生活嘅，佢都經歷緊而家香港嘅嘢。 咁覺得可以大喎。 但係其實你覺得嗰個位置就係有幾樂觀，佢哋都會一起跟埋角色咧咁。 冇咁快咯。 居咗香港嘅大陸人， 移居咗，係啊係啊，即係入咗嚟嘅，或者其實就算我哋扣除埋嗰啲新嘅移民，香港人有幾多係會真係再 further 覺醒咧咁樣，或者會多咗人覺醒咧？因為頭先你話過唔樂觀，又似乎即係因為只係多咗大陸人，定係其實 我覺得之份覺醒咗都仲有好長嘅時間先至會達到。 咁覺醒只係第一步啫，即係我覺得。即係樂唔樂觀係睇下個 momentum 可唔可以 persist 落去，即係有冇人繼續推動呢件事咧？所以國教一定唔可以 happen， 即係因為要 我唔係咁睇喎，睇你點 happen。 即係 education 好緊要嘅，即係你要俾人知道有呢件事發生啦。即係首先唔可以。 冇陰謀論講國教已經進行緊嘅。 係，咁但係即係譬如你點樣 educate 你嘅細路啦，咁啲學校嘅質素係點樣啦？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好緊要咯，即係。覺醒了，但是我們怎樣可以繼續延長這件事呢？就是 through 你的身教，你怎樣教你的小朋友，你怎樣影響你身邊人呢？即是我很鼓勵跟身邊人討論這件事，即是可能有一天某一句話就令到他想不同的事情，即是我覺得要多些討論，多些去都是講到最後都是溝通，即是看看，即是我覺得覺醒是不夠的，一定要是找到東西繼續去碌下去。 其實我深層次研究的通識科呢 是廢 的，其實是好東西的。 通識科 不是不是，你們有沒有你有沒有看過通識科那些東西先？它的評分準則不是啊，它是你 even 你答到，但是你要真的兩邊的論點都要看完。中 立了 不是，但是你可以它是你要有個 stand 的，但是你怎樣平衡，即是怎樣理解它的 stand 和怎樣確立這些 stand 是很重要的。不同的。 我叫什麼 JC Fanning？ 但現在是。 你有沒有考 A-level 啊？ 我沒有。 A-level 都那些什麼那科叫什麼話，寫文那科都是這樣的，有個 stand， 跟住但你又亂。 A-level 的。中化你說。 是中化。跟住你係要左兩中，你又要講曬兩邊正反兩邊嘅論點，每個講兩個，跟住最後尾一個好總括你嘅立場。 但係而家嘅我睇過嘅通識科嘅評分同埋點樣咧？佢書，因為我有朋友做老師，我會攞啲通識科書嚟笑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出發點其實係好嘢嚟噶。 但係我覺得未必啲人嘅素質。質素未必， 所以就要 train 咯。 未必 good enough 去教通識科咯，即係 啊，呢個係另一個問題。 係啦，即係我覺得啲老師未必夠料去教通識科，因為你通識科要有好多 knowledge 你先可以分析到俾學生聽，即係要好多 knowledge 你先可以揾到啲，譬如歷史借古諷今咁樣，咁你先可以 通識科。 通識科係將所有科合埋一齊，之後你要。我覺得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要好俾到一個多啲資訊嘅，即係你唔係就睇完書然之後就睇完呢篇文啊，咁跟住揾到 A、B、C， 跟住就 conclude 一件事咯。即係我覺得通識科係博大精深啲可以做。 係要再研究一下通識科，其實而家做緊啲咩？其實我睇過，我研究過真係好嘢，但係 佢突然之間諗起通識科好正， 真係好正。 呢個我都 唔係因為點解我而家先咁肯定係正咧？因為而家有啲高官開始話通識科要取消。因為唔係真係你會讀通識科高分嗰啲人係真係個批判思考係勁好多，因為真正攞高分嘅。 咁覺點覺醒法啊？ 係啊，呢個緊要 好多，都可以係攞零分嘅喎。 咁因為係你唔識係咯，考試一來考試制度，二來佢唔識點樣確立，即係呢啲好評分嘢，唔算啦，唔講算。 我哋都係跟住個 stream。 係。 但我係樂觀 嘅。真係冇 marketing scheme 咯。 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就係你哋即係覺得嗰啲咧好冷淡，即係我唔知道你公司有冇同事係好冷淡過問啊咁。咁你覺得嗰啲人如果唔 approach 佢，其實你個角色係？永遠都冇可能發生。 咁你頭先咪話，我覺得溝通係好重要嘅，即係多啲同身邊人講。 咁但係你有冇溝佢咧？ 係咧，你有冇啲經歷咧？ 哎呀， 有啊，我會，因為我哋公司有啲內地同事嘅，咁我唔知係咪有啲人都驚去講呢件事，因為始終佢哋係唔同 cultural background 啦。咁但係我會好主動去問，哦，你點睇呢件事啊？即係我覺得就算你正同反，我都好想知道一個。在內地嚟嘅人係點睇呢件事咧？因為我哋始終個受嘅教育唔同啊，咁我想知佢哋係點樣睇呢件事。我覺得係好有需要將我諗嘅嘢話俾佢聽。咁你哋先唔會有啲喺內地嘅人批判我哋話點解你哋喺搞亂曬呢度啲嘢？因為我哋有我哋嘅理由噶嘛。咁如果佢反對更加好添，我可以話俾佢聽我嘅立場同觀點。咁佢可能如果有一日佢認同。可以 spread 翻去佢內地嘅朋友，咁我覺得係一個可以 spread 開去嘅一個方法咯。咁我會主動去 approach 佢哋話：你點睇呢件事咧？即係我都好驚佢答我話：哎呀，屌你哋啦，阻你大！我都好驚，我都好驚。 咁你有冇試過？經驗係好定唔好咧？ 好咯，都係， 即係佢係支持。 即係就算唔係超級，即係唔係話我要落嚟瞓街咁樣，即係佢哋又唔會即係好 engage 喺呢件事。但係佢哋話都睇得出我哋嘅堅持，即係我哋嘅堅持感動到佢哋，佢哋覺得有令到佢哋諗啊，點解點解呢啲人真係要瞓街咯？咁佢哋又開始明白，哦，原來香港人有咁嘅訴求嘅，而我哋大陸係冇嘅。我唔會因為我哋大陸冇而去窒到你哋，或者係憎你哋咁樣。但係佢哋係。是在一個好的方面看，就是我們沒有東西，我很希望你爭取到，即我覺得這樣，我聽到我都覺得很感動，即是會好過我在背後想，哎，他內地人來的，一定不支持，這樣即我覺得 有正有反 是應該要，即好像Mel一定要講出來的，因為 你永遠都打不冧碰牆，即你永遠都 有沒有遇過一些反對的人呢？即有沒有跟有反對的人傾過？是有沒有經驗分享一下？即你最深刻的遇 過 一個傾 過 嘅反對嘅 程度 喎，係 咯， 你遇過啲咩程度 咧？ 可以係啊，係時候完結啦，差唔多係就受你，唔可以長期喺度噶。我支持你班學生，即係搞呢個運動，支持你嘅，支持你嘅原意。咁但係我唔會，即係可能係唔認為呢個係。一個方法咯，即係我覺得有另一個方法。咁你而家見好就收，咁係佢覺得係適合嘅方法咯。 即係呢個就係輕微程度嘅係嘛？即係有冇嗰啲強烈？ 強烈啊！強烈係其實好，我覺得你係 係咯，唔會我唔會出現啲好強烈反對 你。因為呢件事係 如果啲強烈咁，你永遠咪同啲強烈好似有 同。頭先話有好多程度啊嘛。 我覺得強烈反對嘅人其實。 有 你有冇清楚了解？即係佢可能真係冇清楚了解究竟係做緊乜嘢喎？因為呢件事爭取民主，你好難話我唔要，我唔要，我完全唔要。咁我就算你唔要，咁我想要，咁你做乜唔俾我要啊？ 我有啊，有啊，有個 friend 係極度反對，成日喺 Facebook post 嘅， 即係個頭像轉埋藍絲帶 咁。咁又冇，即係佢係覺得 我覺得藍絲帶已經去咗另一個層面 咁。藍絲帶都係另一個。 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唔關警察事嘅，題外話啦。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唔應該將警察擺喺話我藍色就撐警察，真係我從來冇諗住殺曬啲警察嘅。即係我冇諗，係啦，即係 我黃絲帶， 黃絲唔中意警察，我又唔係嘅，即係我覺得係個別警察嘅啫。 而家彩帶㗎啦， 即係反對嘅朋友 啦，咁佢好激動啦。咁其實我哋本身。識咗好耐，我哋已經有討論呢啲嘢噶啦。即係我不嬲都好唔係幾，我哋都 anti 呢個 communist 嘅，唔係我自己啲。咁跟住，但係佢就係覺得中國 OK 啦。咁你人哋啱啱開發啫嘛，你俾啲時間人哋啦，你哋唔好喺度搞事啦。即係你唔好搞到經濟啦，又有外國勢力侵入啦，咁樣即係佢哋都係呢啲論點啦。咁跟住我一開始都係唔係平常心，我都好激動，我就係咁問理據咁樣喺度互相喺度，咁但係當我講完之後，我發覺反對係真係好容易， 你攞 proof 出嚟，你冇外國勢力侵入啦。咁我又真係冇 proof 冇外國勢力侵入。 咁你咪話翻我你有咩 proof？ 我冇勢力。我覺得呢個 conversation 開始變得冇意義啦，即係。大家都喺度，你 prove 你冇外國勢力，你 prove 你有外國勢力啊！即係變咗做喺一啲好為拗而拗嘅層次去討論咯。 你有冇嘗試點樣打破呢啲層次咧？即係真心溝通啊！點解會？ 即係可能我會開始引用啲社論啊，或者係一啲外來嘅 source instead of。咁我哋鳩拗冇意思啦，咁我哋攞第三者嘅觀點與角度嚟睇，咁佢又會 send 翻啲嘢俾我，咁我哋喺度切磋咯，真係喺度講咯。咁譬如佢會 send 嗰個咩雷教嘅時候話，哦跌咗幾多 GDP 啊，嗰啲啦，咁跟住係啦係啦係啦，跟住我就會我就會好癲嘅，我就會上網 search 有啲咩人反對嘅，有咩人正，跟住我就會再睇過曬啲嘢，即係佢呢個人都令我。知識加深了很多，因為我看到點，我就會反思自己，我堅持的嘢，我係咪 modify 咧？即係我覺得是有用的，即係咁樣去唇槍舌劍係都有用的，咁樣去切磋，咁我哋就會開始咁樣有個良性討論，但係最後都變咗惡性討論咯。 即係而家個狀態都是傾唔到偈啦，定係 盡量唔談論 呢 啲。即係我又唔會以後唔同佢做 friend 嘅，但係我諗我盡量喺呢段期間都唔好咁。即係我覺得很難避免，你話佢話可唔可以講其他嘢？咁但係我覺得很難避免，當我係一個咁 engage 嘅人嘅時候，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冇咁 engage 嘅人 ，OK 嘅。但係我覺得如果見面又鬧交就唔係幾好。 當佢已經有 awareness 嘅時候，你就係要 engage 佢。我唔會 convince 佢咯，我會叫佢過嚟一齊，不如大家坐低過嚟呢度。你咪當我喺度 hea 下，喺度傾下偈咯。咁呢度而家你都認錯噶啦，又唔使簽，有咩唔好咧？即係我會帶佢過嚟咯。 銅鑼灣被人佔了，我剪頭髮都不行，你看你地啊，這樣即我覺得他變了很不理性，你佔到 我覺得你我真的很不 buy 這個點，我真的很不 buy， 我很不 buy 剪不到頭髮這個點， 沒所謂的， 很老實。我都是一個強烈的消費者，我每個洗髮量都洗到很多的，我真的從來都不覺得佔領會影響到我的消費。 但我現在提到一件事，如果佔領乜都影響唔到嘅，即係原本嘅原意就 係咁啊！賴嘢 有講過話咩嘛？其實都想佔領，其實有某堵塞嘅成分，令到佢唔方便而要退讓啊嘛。如果你已經去到一個位，就覺得其實都冇唔方便嘅話，咁人哋就會問你：喂， 但係真係會習慣 其他不如你， 但係真係會習慣。所以係一個 noise 嚟嘅，咁不能夠冇嘅。咁even 再不影響我塞車，點都會塞多了五分鐘嘅，五分鐘咯。 咁個 impact 我諗係 個 impact 係成件事咯。 五分鐘嚟換嚟一個好大嘅響，或者有啲 noise 咁樣， 好緊要。 但係嗰個位就係你，我都係要追住嘅，就係、是、你覺得嗰個你嘅觀察，你覺得你身邊嘅人會留意呢個 noise 嘅程度幾多咧？ 是多的，因為 嗱， 唔會噶，因為你 even 你到而家主流媒體 even TVB， 你哋成日鬧 TVB， 佢都會繼續講噶嘛。even 佢嘅論點係可能有少少偏頗，可能直頭偏頗添。咁但係佢 even 佢都會繼續講啊，嗰個唔會唔講啊，即係啲人會點都會留意到呢件事，你會再聽到好多嘅聲音咯。 其實你哋我如果用一句問，即係個 yes no question 啊，即係你覺得你想遇到一個人係唔同你，即係完全避談呢單嘢好啲啊，定係你想遇到一個會鬧爆呢單嘢嘅人多啲咧？即係如果只係得呢兩個 option 俾你， 遇到即係咩意思啊？嚇！遇到即係咩意思？喺街度遇到一個鬧爆你嘅人啦，定唔 街遇到或者你嘅朋友或者你嘅親戚？ 係你話咩啊？嗰兩個取態 係 咩啊？ 一係就係佢完全同你避談。一係就係、 是，即係明知同你對立嘅。 唔知道，總之佢完全同你避談，你唔知咩原因啦。總之佢就唔想講。 狀態有機會係佢又佔，你又佔，但佢又唔知道你係咪佔喎。跟住唔好講啦，咁樣都有機會咁。 總之冇理佢就唔想講啦。總之就係你一想講佔領嘅話題，佢就避開。 佢就 或者佢 咩啊？今日 咁咯，我覺得三種咯，即係佢完全同唔想同你講。一係就佢會話俾你聽，我完全唔感興趣。另外第三種就是他會完全鬧爆你咁樣， 揀鬧爆， 梗係揀鬧爆啦， 最爽。 佢哋揀鬧爆，你揀咩？ 可唔可以有幾個朋友有唔同嘅取態？係我又唔想 一件咁 勁俾人鬧爆喎，好辛苦喎，勁理論嘅話。因為其實你要一相當嘅 knowledge， 你先可以回到嘴嘅喎。即係因為佢哋嘅論調，不論都話你 prove 啊，你 prove 呢樣，你 prove 嗰樣，你 prove 呢樣，你 prove 呢樣，即係你一定要係啦，你要好 knowledgeable。 喂，你鬧爆起碼我知道你點解鬧爆啊嘛。 即係有立場嗰個好過你，我不感興趣同埋避談。避談我又覺得有啲奇怪嘅，因為我會主動談及嘅咁。即係我又唔怕鬧興人嘅。 可能佢嗰個狀態係我已經俾人鬧爆咗好多次啦，我唔想再講啦。咁都可能係。 咁都要體諒佢嘅。 I feel very sorry for you. So sorry for you. 我安慰下佢咯。 唔係，咁佢連講都唔講，佢唔講呢件事。 佢唔會揾到佢支持佢嘅人喎。 你會對翻嗰邊玩啊？你坐新聞有人嘅。你一陣俾人鬧爆噶， 跟住就完全避談。 咁點解唔好咧？鬧下交。 即係你 prefer 唔好太多爆血管。 咁又唔好即係。 如果佢鬧爆狂鬧爆你咧，即係好似你有冇去過旺角啊？啲咩街乜共產黨咁樣狂怒啦？咁你會點咧？ 但係 有 啲垃圾衝住你喺度。咁嗰啲係好笑嘅。咁佢個論點都唔成論點，咁冇費事同佢討論啦，都明噶咯，都明佢係。 即係你會唔討論嘢，即係遇到啲鬧爆冇。 睇你咩用咩嚟鬧爆我啦。咁都明噶啦，如果佢講到。 其實你三屋企嘅。 係即係嗱，即係你即係可以去到鬧爆呢個點嘅話，其實嚟嚟去都係嗰幾個冇 point 嘅 point。 嗯。 咁我講嚟都冇意思啊嘛，跟住我坐喺側邊笑咯。 你 prefer 鬧爆原因就因為你有得笑係咪？ 咁唔係我即係之前，我覺得你嘅嗱。咁好緊要。咁你講嘅嘢都唔成論點，我咁咪算咯。咁但係如果有啲鬧爆得嚟，可能未自己清晰到，或者未即係未。未清楚曬成件事嘅話，咁我咪同佢鬧下交，咪大家了解一下大家咯。 我想問，如果你遇到一個強者啦，咁跟住佢係超勁嘅，但係佢係反佔中嘅啦，咁你會點樣面對啊？即係我 咁咪聽咗先咯，咁咁你唔夠打，你咪下次再同佢打過咯。 再 你咪再唔係你咪翻屋企練功咯。咁係咁噶啦， 下次嘅資金之巔再見啦。 你把雙人 check 人呢間過唔到，你咪升下啲嘢啦，你換嗰啲裝咯，換嗰啲屬性咯，做咩啫？咁再打過咯， 唔啱屬性啫， 係咯，唔啱屬性啫。 都鬧爆 啦，係梗係鬧爆啦。 咁譬如話，即係你哋屋企人係點睇咧？即係鬧爆啊，冇興趣啊，避談啊，定係？ 我鬧爆咗屋企人噶啦。 你鬧爆咗屋企人， 係啊，因為我老豆老母都唔識呢啲嘢嘅，跟住話：你乜黐線嘅啲人咁啊？佢咁樣講啦，佢因為佢唔知咩事啊嘛。 咁 係一開始嗰陣，跟住因為我家姐係喺呢度翻工嘅，跟住佢一路翻工一路成日望啲高官喺我心裏面，屌你啊！日日都係咁樣過生活嘅。 Sorry。 有佢係佢支持呢度噶，佢成日拎住落呢度食飯嘅。咁但係咁咪慢慢佢自己都會睇到啲，因為嗱我點解即係話 even TVB 都有幫助，咁起碼 TVB 佢再偏頗佢都唔會偏頗一切，起碼兩邊嘅論點都會講翻。所以 有段時間好癲嘅喎，即係佢淨係得一邊。 有段時間咯。 而 家好咗咯，我覺得。 因為我已經唔 做。even TVB 都。系咯，新聞啊，新聞啊，啲劇都係好 cheap。 你家姐嚟噶？ 我家姐。 跟住咧？ 咪同咪一齊鬧我爸阿媽咯，即 係 講翻件事咯。 原來你先係鬧爆嗰啲。 咁又唔係鬧爆嘅。 但係你點樣理解你阿爸阿媽嘅立場 咧？因為我爸阿媽本身唔知咩事啊嘛，佢覺得純粹係呢班人黐線咁樣，佢當即係黐線呢個唔係一個 point 嚟噶嘛。唔知道我哋做紧啲咩先，觉得系黐线。 你有冇尝试解 释啊？有，咁咪闹交咯。 就闹交啦。 系，跟住而家咪冇嘢。 唔知嘅情况下都要同你撑。 點解鬧交？你唔即係當佢哋冇論點嘅時候，點解會有？ 點解佢會同我親？因為佢唔知啊嘛， 佢 佢點樣同你鬧咧？我 佢就係想講我黐線啦，跟住話你就黐線。咁開頭係冇意義嘅鬧交，咁咪之後咪慢慢講翻係發生嘅咩事，咁佢都接受嘅。而家係相安無事嘅，和平嘅。 咁佢實唔 support 㗎？而家定係都係冇？ 因為黐線。 對。 黐線 嘅。我唔期望佢出嚟 support 㗎啦。 但 係 佢 at least 都係。 都知道咩事。 即係而家係屬於唔反對，未到支持你瞓覺啦，仔咁樣 係咪？咁又好少去到呢個 point 嘅。 求你瞓覺啦！ 你快啲，做乜翻屋企啊？唔會咯。 出去瞓，你今鐘瞓 嘅。係咯，唔會去到呢一點咯。 即係佢都係表示理解。 係啦，係好緊要表示理解。 唔鬧你啦，唔黐線啦，係理解嘅。 係啊。 你咧，包包。 理解咯，但系唔会支持去到咁夜都唔翻屋企啦。 听下咁， 即系佢唔会闹我有过嚟，但系佢会闹我咁晚夜都唔翻屋企。 呢个纯粹家事。 唔会，即系唔会希望你投入得太多咯。咁而影響咗你嘅生活咯 ，whatever 啦。 但係就住呢件事有冇傾過咧？即 係佢哋 open mind 嘅，都即係接受，即係覺得學生出嚟推動下社會運動係好事，即係社會進步係好事。不過你又唔可以話支持嘅，但係都會希望回復翻正常。但係即係佢理解，但係都會希望有回復翻，會回復翻。 即係最好就唔使我個女咁夜翻屋企啦咁樣。 唔係，咁佢我唔會同佢講過我咁夜，我就係話我去玩嘅啫。 去玩就得啦。 即係如果嚇，如果係喺度瞓，實俾佢鬧到 PK。即係你可以嚟，但係你唔好咁投入咯。係街粉玩嘢啊！ 我爹媽咪 support 嘅， 支持 嘅，即係會自己落嚟嘅。 係有冇同佢一齊？ 有，我哋有一齊嚟嘅。 佢哋有咩觀感啊？對呢度？ 好和平咯，即係覺得好多新聞都係有少少 exaggerate 咗呢度呢件事，即係講到話啊報文啦，即係一開始嗰兩個禮拜啦，咁已經有落過去金鐘同我個睇噶啦，我哋。咁跟住佢就覺得金鐘真係和平。都唔係好似電視咁描述咯，因為電視係講到好激動啊嘛，咁但係佢落過嚟睇就話完全冇咁嘅事咯，咁旺角係真係熱血啲嘢，真係係有對罵嘅，咁但係我爹哋嗰啲都覺得都正常啦，即係實係會擾到民噶啦，咁有啲民居阿叔嗰啲落嚟都好正常啦，同埋。即係始終都鄰舍混雜啲，咁當然會有啲人嚟挑機啦咁樣。咁佢都覺得 generally 都係和平嘅，唔明點解啲人要咁樣去抹黑呢件事咯。即係我哋亦好 support 呢件事嘅，我媽媽亦都好 support 嘅。咁佢哋會落嚟睇，跟住佢哋譬如有人話反對啦，咁佢哋就會覺得你哋有冇落過去睇先？即係因為佢哋覺得要用佢哋對眼親眼見到呢度發生咩事啦，佢哋覺得係和平啦，咁佢哋先可以 support 噶嘛，即先可以話自己 support 噶嘛。即係你睇電視唔可以去將呢件事就 conclude 噶啦嘛。咁佢哋好 support， 即係覺得我親身去睇過，而佢亦都認同呢件事係一個和平嘅抗爭，咁佢就 support 咯。即係我爹哋本身都係嗰啲民主嘅，即係偏向民主嘅，即係都覺得民主係。即要有民主嘅，咁所以佢哋覺得呢件，因為行咗咁多年都唔 work 啦，佢哋做呢樣嘢都係一個好 logical 嘅事啊，即係你只不過將你嘅遊行變咗做佔領，咁因為你嘅遊行得不到任何嘅回應，所以你就變成佔領啦，都覺得係好正常嘅轉變咯，咁所以佢都覺得佔領都係要嘅，不過佢哋而家會覺得有啲膠著咗，咁佢覺得要有啲。計策去將呢件事繼續推動落去，同埋下一步點行咧？即係佢哋會係開始 concern 呢件事咯，即係又唔係話想即刻回復正常，只不過係佢都覺得無動於衷喎個政府。咁下一步我哋可以點咧？咁但係係真係 問。你會點答佢哋啊？咁如果佢哋點算啊？咁樣。 下一步點算啊？你會點樣答？或者其他人都會問你嘅喎，下一步點算啊？ 咁遇我突然間有興趣，好感興趣，會唔會遇到咧？你阿爸阿媽會覺得你好似知好多嘢咁啊？你喂點啫？你可以點做啊？咁樣會唔會咁問你㗎？ 你會點？你會點答啊？ 我又 跟住我就會同佢講話。我聽到呢啲嘢咯，即係我睇上網睇到呢啲嘢，聽到呢啲嘢，咁佢又講俾我聽，佢聽收音機聽到啲乜嘢，咁我哋咪就再自己傾下咯。跟住最後 conclusion 都係，不過我哋都唔係嗰啲智者噶啦，算罷啦，我哋繼續 support 呢個運動啦，但係諗唔到，即係可能我哋會覺得啊要進退有據，咁我就問咩係進退有據啊？咁佢就會話咁可能係咪要縮窄範圍咧？咁我哋又會有一場discussion， 咁究竟係咪即係我同我爹其實都係會討以討論嘅方式去 係，但到最後都冇 conclusion 嘅， 點解唔敢啊？跟住話 我鬼知咩？ 因為最後就 end up 變咗做咁樣咯，即係啲。即係我哋都因為好難，因為我哋有呢個社運嘅歷史真係太短啦。即係我哋香港冇呢樣嘢去我哋冇得參與翻舊嘅嘢。我哋就算外國有好多耐好耐歷史，但係我哋因為唔夠歷史去參考，咁所以唔知道下一步應該點做。即係大家可能真係覺得，哎呀唔應該有 leader 嘅，但其實可能要有個 leader 嘅。咁譬如。那些金迪那些全部都有 leader， 那些是不是其實我們是不是要考慮想過 leader 呢？那這些很多問題都是問好，而又沒有人解答到我們，那我們覺得我們又不夠 knowledgeable 去站出來說我們你想到個 solution 啊，這樣所以只可以繼續 support。 其實這個問題我想很多人都是他們的 concern 了。現在 你沒問 我如果其實另外有一個，因為剛才我聽到包包他們說，我反而想想咁樣樣嘢想問就係你覺得你喺佔領前嘅生活同而家咧嗰個落差有幾大？即係你嘅日常同而家，當然你而家嘅日常應該係見咗好多，因為你喺呢度嘛。但係你覺得個即係個差別？ 實際影響 啊？唔好話影響，其實個差別唔同喺邊啊？即係你以前嘅日常 生活有咩？佔領前後有咩分別 啊？我自己定係佢 自己？自己 你自己？ 我自己生活。即係唔係淨係行街食飯睇戲啦，有多個地方坐下咯。 即係一係人佔領區， 即係思想自由啲。感覺自由。 點解你覺得行街食飯睇戲思想冇而家咁自由咧？ 因為呢度好似係你做咩都得咯。即係咁當然啦，我唔係講啲 衰嘢。 係啊，同埋你行街食飯睇戲全部都係消費嚟嘅。 咁 你中意揾一個 娛樂係 需要消費啦。 我唔可以覺得呢個 娛樂。咁我唔可以話係自由嘅，有一樣嘢係我坐喺呢度有一樣嘢我係值得我做嘅，咁而唔係齋你嘅生活係得翻消費咯。咁至於自由，點解我會覺得自由？因為我喺呢度會你係啲人好似係即係縮我嚟到呢度，有個多啲嘅空間去思考，或者同埋周圍嘅人都係抱住一個開放嘅，即係嗰個氛圍嘅問題咯。淨係呢啲咁樣做咁多，係都令我覺得好 impressive 咯。 但係你哋咧， 我揸車行少條路啫嘛。 唔係好實際啊！ 又講，因為使少錢咯， 使多咗咯，就係搭的士咯，我哋。唔知我而家嘅消費多數係 transport 咯。 嚇！即係除咗 即係日常生活佔領前後有咩分別？有咩改變？ 我真係覺得唔係好大影響嘅啫喎。 咁你如果以前你唔會佔領，咁你會做咩咧？呢個時候，即係佢又話 佔領張牀食飯睇嘢， 喺屋企玩啲 LOL 咯。 咁 我都係。哎呀，而家懶咗，唉，要勤，要勤力啲，跌咗 rank。 思考多咗。 我平時都思考好多嘢。 你打 LOL 嘅時候，你 思考咩？ 思考啲咩咧？ 咁唔係，因為淨係 LOL。咁我平時你 人與人嘅溝通咯， 係咯。思考有咩感覺啊？即係佔領完之後，思考多咗。 我覺得 或者你有思考咗啲咩出嚟？ 咁話未有一個好concrete嘅定論。 即係譬如人與人之間點樣 溝通？我覺得係多咗人與人之間嘅， 即係佔領區嘅出現。 係啊，就點講呢啲叫溝通啊，而唔係你可能平時行街食飯睇戲會定係溝通多啊，定係喺佔領區溝通多咧？同人嘅溝通真係 face to face 嘅溝通。咁 即係唔係嘻嘻哈哈咯？ 即係會講，即係溝通多就溝通嘅啫，唔需要重複呢個通，就係溝通。 你就冇乜分辨嘅，打少咗機。 我真係唔覺得係冇得打機，好大影響喎、打機。咁我覺得 有冇有即係呢個係負面嘅改變啦，有冇正面嘅改變？ 呢個係正面改變。 即係你覺得打少咗機係好嘅定係唔好嘅先？ 咁我冇乜所謂嘅，因為我生活都唔係淨係打機嘅。 你會做咩咧？即係如果唔佔領，除咗打機之外。 忘記咗啦， 夾少咗 band 咯， 夾少咗 band， 即係佔領之後夾少咗。 咁唔大支 band 一齊夾， 係咯，好多人都係咁。 好嘈啊！費事嘈到瞓覺， 其實好難聽嗰支 band。 唔係，其實係點樣個影響係個心情會唔同咗咯，因為講。即係點講？我話成日好反對你話冇得去剪頭髮啫，因為冇一條路可以剪頭髮。唔係冇一條路，你係冇得去剪頭髮，你唔會即係個 priority， 你唔會 set 我行街睇戲排第一，即係排第一先咁樣咯。只不過係你會會支想想行多啲出嚟支持呢個運動，所以我冇心情去做其他消費娛樂嗰啲嘢咯，係少咗嘅。是因為呢樣嘢，唔係因為塞咗條路，所以我唔去唔到消費，係我冇嗰、那個個心機少咗咯。即係我會，我平時行一，我揾啲，即係好想去間咖啡，好想去好耐噶啦。咁但係而家唔會咁做咯。咁嗰啲咖啡本身唔會影響到我噶。咁我係冇咁嘅心情去做先啦。 你咧有咩改變啊？生活？ 留意多了新聞咯，我諗，即係可能原來一件事你以為不會影響到你嘅，點知原來 end up 係會影響到你嘅。即係我原來同埋立法會係咁好睇嘅，我最近先知。 睇立法 會，即係啲議員講嘢， 睇翻啲立法會咁 樣，好精彩嘅無線啲劇啦，係嘛？ 好多嘢原來。同埋我覺得其實政治係即係我 interested 咗，當然政治同埋歷史啦。因為我覺得你睇啲人咧，即係佢哋對住你講係講一樣嘢，但係哎呀我反對政府啊嘛，跟住入去贊成，即係係可以係咁嘅。咁我覺得呢啲嘢係你一定要好關心，你先可以有選擇咯。即係我都係講翻嗰樣嘢，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唔關心呢樣嘢，你就會好容易喺掛住翻工娛樂嘅日子度失去咗你有得出聲嘅機會，有得反對嘅機會。 譬如如果即係佔領唔知點完啦，總之完咗啦，你哋會唔會嘗試延續而家呢種生活 pattern 咧？即係譬如會唔會係啦？即係譬如你覺得多咗空間思考嘅，即係如果冇咗佔領區啦，你會唔會延續呢種 開始思考 咖啡出嚟 嘅？我哋一齊諗，一齊面對面溝通咁樣，或者你會唔會延續，或者你會點樣延續？用 pattern， 或者定係算啦，翻翻去以前行街睇食飯、剪頭髮、消費咁樣，或者打 LL 加 band 咁樣。 嗰期打 LL 都有人，啲外國人都有傾噶，對家都有傾噶，真噶。 唔係，但係你即係頭先變咗一個問題，就係話咁你會諗住即係就咁翻翻去，雖然好似有啲唔鋸，但係都寧願翻翻去算啦。定係其實？定係揾啲位置就，不如我試一下， 即係 唔係可能係一啲即係相對被動嘅就係，或者係有啲就係、是、頭先我冇亂吹就啊，會唔會整個咩佔領咖啡咁樣，或者唔係即係可能再其他啦，即係唔知總之有啲積極啲嘅， 係簡單啲咧。你 Facebook share 多啲嘢其實得㗎啦。咁其實嗱 ，even 咧你唔認同黃毓民嘅論點咧，佢嘅 speech 係好好睇嘅。呢、這個一定，所以 share 出嚟。 呢論點其實佢都有 support 翻。 係啊，其實好好好好睇嘅。 好勁嘅其實佢。 所以我會即係都會唔係即係咁比喻啫。 我諗我睇到啲書。 咁但係立法會入邊啲嘢真係好笑啊嘛！嗰啲蔣麗雲講嗰啲廢話，曾鈺成又你唔好講咁多廢話，大佬真係頂佢唔順。咁真係好笑啊嘛！嗰啲嘢係我偏向呢個方法出，即係我 share 嗰啲片，多數都唔係好沉悶啊。Even 佢論點係啱，係娛樂性少少，係多啲係啱嘅咯。因為好多人 Even， 但係 Facebook 始終解決唔曬你嗰個問題，因為 Facebook 係回音壁嚟噶嘛，即係。 啱啊！你啊， 佢嘅實際 technical 嘢一定係回音壁嚟噶嘛，因為佢只會幫你推 amplify 你 你係啦，因為你 like 開嗰啲人，佢先會推上去嘅啫。如果唔係就咁，但係你 like 開啲人都係你識嘅人。 鋪細 嚟 喎， 鋪細啲。 咁但係就未必做到頭先你講話啊！而家有呢個空間嘅係 咁一齊鋪藍絲啲嘢啦。 可唔可以做到咧？即係可以冇嘅，不過我純粹想問下有冇諗。 未想到咯， 或者你覺得 Facebook share 咗之後，啲人除咗繼續 share， 仲會做啲咩咧？ 屌鬼！ 就喺 comment 屌。 其實繼續 share 再繼續 share 已經好夠啦。 即大家就最後個結果就係大家都睇咗黃毓民條片啊，咁你就覺得呢個係個正面嘅。 我只係攞做例子，唔係好中意佢。 for example， 睇咗 係啦，睇咗條片啊， 唔係啊，我覺得可以影響 好興奮啊！ 即係要去投票咯。 係咯，我好緊要。 你揀咗啲乜嘢人出嚟？你自己睇下，真係。 其實最嬲尾都係賴翻選票嗰樣嘢啫嘛。 即係你覺得實化嘅行動就係、投票結果會影響到啦。係 啊，最後都係講緊嗰樣嘢。 即係好似係呢個活動之後，多咗好多年輕嘅人做咗選民啊。咁其實有一個 impact 就係原來哇，你唔發生呢件事，你唔會留意有啲咁低質素嘅議員都可以入到立法。咁樣去幫你決定你之後嘅命運喎，咁呢件事未變得即係會直接影響你咯，佢嘅決策即係贊成或反對，咁所以其實係好 critical， 你要認知你嘅政治取向咯，我覺得即係好似 我都入去睇下， 即係開始 evaluate 究竟乜嘢係適合自己，咁你先可以作一個選擇係。啱嘅，即係你就算好啦，政府聽日俾公民提名你啦。如果你冇足夠嘅 knowledge， 係咪即係我覺得有啲人可能係講得啱嘅。香港人係咪有足夠 knowledge 去接受民主呢件事咧？咁我為咗要 embrace 呢樣嘢，我一定要係夠 knowledge 我去 evaluate 每一個我作嘅選擇係為即係係負責任咯。我作咗啲咩選擇，佢揀啲咩，佢做咗啲咩政策咩決策嘅話，係會影響我噶嘛。咁到時我冇得賴噶咯，即係我揀咗我想要嘅嘢，然之後原來佢同。我幻想嘅落差咁大，就因為我揀得唔夠成咯，即係我自己唔夠knowledge去作一個好嘅選擇咯。咁所以我而家就要開始準備自己去為我未來選擇，好偉大。 呢個就係要追問一下，即係譬如你揀咗一個即係用曬你所有 knowledge 揀咗一個，即係當而家嘅真普選啦，就投咗大家投咗。 我俾我岔開咗嘅問題就係叮一聲我真 係好笑，係啦，即係揀大家一齊有權揀啦，有公民提名啦，直接啦，一人一票啦，去投出嚟啦。但 係 結果都係食咗屎添喎， 即係都係民建聯 嚟。 定係食咗屎完？ 有譬如兩種 scenario 啦，第一種就係大家都揀咗一個pro democracy 嘅人出嚟，自選咁，但係佢做出嚟嗰啲政策都係食曬屎咁樣。咁點樣算呢？第二就係、大家有一人一票之後，都係蔣麗雲當選咁，咁點算咧？ 我對唔住啊！ 唔好意思，係點樣處理咧？ 咁如果蔣麗雲 推翻佢咯， 但係你覺得而家真普選係你有推翻條 件係嘛？即 係當然有曬， 即係係民意嘅選擇嚟嘅，蔣麗雲 係啦， 定嘅成點樣？ 咁我覺得咁嘅機會率真係好低。 唔係而家當咯，即係淨係當咗咁樣嘅。 咁嘅結果出咗嚟，咁唯有認命啦。冇計，咁佢都可以選到，咁冇嘢冇可能發生。 咁只可以繼續遊行以一個理性嘅方式去表達訴求，即係。 但係又碌翻錢 嘅喎，有權選嘅啦嘛，係咪啊？ 但係選咗個蔣麗雲出嚟喎。 咁我咪罷免佢咯，人民而家控制咗啲嘢嘅嘛，而家我有權。 但係如果罷免可以點罷免？ 係咯，點罷免咧？ 你覺得曾寶選有冇把握？ 而家嗰個團 應唔應該入 場？有冇咧？你覺得而家 已經係選，我哋選咗張飛入場。你話大唔大鑊？ 假設即係因為頭先佢講提起咁啱，你知佢講話如果選咗張大鑊，咁 你話啊，我可能睇佢唔順眼，你想罷免，但係可以點做嘅嗰個狀況？ 我哋可唔可以罷免佢？有冇呢個機制啊？我想問你個假設裡面有冇呢個機制？ 你認知而家係真 係邊個？係啊，即係如果就算真冇選，係下咗啦。 哇！如果佢真係有能力攞到咁多票嘅，唯有認命嘅啫。係啊，我大佬啊！佢都贏到嘅，咁算啦。 有一個反制嘅機制，即係互相制衡嘅機制。佢係人民選出嚟噶嘛，咁佢一定係。佢好難做到蔣麗韻嘅喎， 因為這個太假設性，機會率太低了。 人民選出嚟，咁佢一定係做翻大部分人會支持嘅政策。咁深刻 係啊， 咁深刻如果佢又仲好難又做翻蔣麗韻，係好難。即係呢個假設太 呢、這個假設太我諗唔到。 但係事實上係有好多古怪嘅狀況，即係當然啦，佢可能唔係用一啲咁簡單嘅方法，就算有一個相對合理嘅，即係例如用翻歷史上面咁，你德國嚟講，咁嗰陣時佢個政制都唔係真係好似啊我哋嗰啲咁樣團租啦，都相對比較好啦。當然佢都有留好多漏洞啦，所以先可以俾希特勒利用到啦。咁但係個過程入邊都係會有一種。大家選了一個那個人 ，which is 唔係咁理想的狀況出嚟。咁但係 你但係 which is 希特拉個情況係，其實啲人民係信服希特拉嘅嘛，某程度上。 咁你覺得有冇危險呢個狀況？ 其實有危險。 危險。咁但係而家 係跟翻呢個國際形勢，係會再出現另一個希特拉出嚟。 我成日叫你一個問題就係咧。你哋點樣睇即係民生嘅問題同埋民主之間嘅關係？ 我一直都係民生嘅問題出發嘅喎。 咁係啊， 咁係啊嘛，咁係啊嘛。我真係因為民生而出嚟。咁其實你民主其實好大影響到經濟發展嘅嘛，同埋經濟多元化發展嘅嘛。 咁我又試下推一推個位置，就係喺好多民主國家底下，似乎個經驗即係如果用一般嘅選法啦咁樣，咁通常都係商家照上翻去，商家照上翻去，都你見到即係嚟台灣都好多即係貧富懸殊問題搞唔掂啦，或者民生問題係繼續搞唔掂啦咁樣。咁嗱，我試下咁樣問曬三個先。咁你覺得喺如果香港假設有咗好似台灣咁嘅狀況？但係選出嚟嘅人，即係唔係田北俊就係田北辰嘅，咁嗰個狀況你會點理解呢？咁樣咁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就係、是、即我又用翻台灣啦，即係你又想罷免佢，但係佢又應承你，我俾你罷免，但係佢唔知點解落去，佢又換咗另一個位嘅咁樣，有啲似大陸嗰啲咁樣，即我唔做教育局局長咯，但我就做咗經濟局局長咁樣。咁第三個狀況就係、是、我換極都係即係國民黨同民進黨咁樣。咁你覺得有冇一個？ 佢哋慘咯，佢哋冇一個。 你覺得香港其實未必會咁咧？ 佢哋冇一個勁嘅嗱，其實而家香港都係嘅，冇一個好強勁嘅政治領袖出現到。其實好難得一個，即係一個社會有一個政治領袖可以出嚟 lead 住一個國家咧。如果 lead 得好嘅話咧，其實好少嘅。even 好多西方國家其實都好少呢狀況，有做得 lead 得好好嘅領導者出嚟咯。咁但係係咪就應該放棄呢機會去揾一個好嘅領導人呢？咁唔代表點都會好過小圈子選出嚟咯。我咁覺得，因為 even 我有眼睇到你領導到呢班人領導得好，咁我自然會投你票。你領導得唔好，咁冇計嘅。咁 ，even 台灣個例子就係佢都係揀個好啲偏向好啲嘅，佢哋覺得好啲嘅先投佢票啫嘛。咁選出嚟衰嘅，咁冇計啦。咁佢哋都要接受。 但係我所以我就問住嗰個 你覺得可以 break through 頭先我講嗰三個 condition， 喂，都唔係即係唔係 condition， 定係三個都已經見到嘅狀況啊？即係你覺得嗰三個咁嘅狀況，打破到嘅機會有幾大？即係或者其實你話唔好話機會啦，至少 咁乜情況？情況同台灣唔同，台灣佢唔係一個咁金融、咁揾錢為多嘅國家，我覺得係咯。但是因為台灣其實佢又資源又唔係真係好多嘅成， 但香港調翻轉資源都唔係好多。 佢有一個金融體制，佢勁過台灣噶嘛，好緊要噶嘛。即係我哋可能香，即係可能人哋大陸嘅經濟係農，譬如咁農業啊、石油咁樣生產係，佢係做到去 support 到個國家，咁但係。我哋香港是金融，金融的體制是值得做到呢件事。 你哋咧？ 我唔記住你個問題係咩，所以 左耳得啊嘛。 兜到好遠啊！大家都 因為其實原本即係因為其實嗰個位置就係誒緊有咗民主之後，即係可能處理民生嗰個機會有幾大。咁但係當然因為頭先佢跳咗另一個位置，所以我先至會問話即係。台灣其實有一種咁嘅， 其實台灣都係個民主，都係個民主嘅地方，但係 接近我哋所而家暫時理解嘅民主啦。咁但係如果就即係可能頭先佢談論到嘅民生嘅問題，或者其他一啲即係政治狀況，就似乎會跌咗入去嗰三個死胡同，即係一係你就兩黨揀一黨，咁好極都係得個普咁啊，一係就係你會想罷免佢，即係頭先阿媽。 我哋兩黨揀一黨嘅原因係咩？就我唔好信。 美國都是兩黨搞， 係咯，佢哋真係政黨推出嚟噶嘛，嗰兩條 係啊，即係好似你就香港唔出嗰個困局咁樣。 香港嘅普選冇話一定要跟呢個體制㗎，我哋有政黨咩？我哋啲政黨都細到不行嘅，即係一兩一獨立人士咁樣 寫文年都要分。 係咯係咯，即係我哋 possible 應該行唔到呢件事㗎啦，即係。冇兩個咁大嘅黨俾我哋去選中選擇啦，咁佢哋因為應該係好似抄美國咁啦，咁我覺得我自己，因為但係佢哋黨裡面嘅人係 suppose 佢哋自己揀翻，所以就去兩個黨啦。咁我覺得要多元化。 咁因為太 detail 嘅選舉制度咯，我覺得係。 即係咩意思？即係唔應該有即係變成兩個黨再， 即係其實你冇理由一個無名嘅人，你無啦選咗去總統啊嘛。 哦，即係我哋唔可以公民提名。 即係公民提名係你要之前都要有做過，即係起碼啲人都知佢做過啲乜嘢成咁樣噶嘛。你冇，你不能 夠。 先 做 JK， 先我要 換電。 你換卡。 繼續 講。 講到邊啊？ 票嘅問題。 哦，兩個黨揀一個，未必適合香港啊！我覺得。 唔係你問緊佢，咁即係冇公民題啦。 開頭嗰啲問題，你嚟咗幾耐？ 唔得啊！我要問呢、這個，我要問你問佢，咁即係冇公民提名啦。你係覺得即係冇政黨點選你啊？咁樣，跟住你就係答話， 我又未必 係冇公民提名啦。你唔贊成有公民提名啦？咁樣，你點回應咧？ 其實公民提名係 開價， 其實都係一個選。咁嘅選舉嘅問題，選舉都係選一個明星啫。你睇翻選戰，你就知嘅。 選咩啊？ 你睇翻選戰，你講咗好多，即係披露咗好多選舉嘅嘢。咁唔係公民提名嗰啲，點解公民提名？你點樣推一個人上去先？其實背後其實有好多政治力量噶嘛。咁嗰啲先係真正嘅政治啊嘛。係 啊 係 啊。 咁我哋而家 公民提名，你係點樣理解嘅？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公民。 咩點樣理解？ 即係你覺得，即係咩係嘅？即係你點樣理解佢哋而家？ 不如問翻你，如果你要而家推一個人去選特首，你會推邊個？即係咁樣啫嘛。係咯。 哦。 咁呢個我而家都答你唔到。 啊，係喎，係喎，係喎，唔得講。 佢Even有道理有真普選嘅，其實你都唔係有好多嘢有得揀嘅啫嘛。 即係唔可以推我推 Man Hollow 咁樣 你。係啦，你背後有冇咁嘅力量去推我上去做特首？ 夠大力 其實係夠大力就得噶啦。 嗯。 選明星啫 嘛。嗯，即係其實你覺得即係你坐喺度 我早先問你拗煙紙，冇嘢。 誒，唔好先，即係你坐喺度就係爭取緊真普選啦。咁然之後，但你又覺得真普選都係政治遊戲啫。咁點解仲要坐喺度咧？ 咁好過冇得揀啊！ 即係你寧願要政治遊戲都好過冇咁樣，係嘛？意思係。 喂，咁呢個政治嘅黑暗面喎，開始係你而家破壞大家嘅幻想。 我哋又唔可以咁即係唔 realistic 咁樣諗話，哦，我哋公民提名咧，後面咧就真係全部嗰個人咧就真心真意為全香港市民好嘅， 唔係，所以就要睇翻你係想嗰個人咧想點講咧？系咯，佢为咗咩而去选咯？ 即系我只系会睇到。 咁虽然个都话为咗大家而选噶啦。 即系我觉得会睇翻政纲佢嘅 policy 系咪适合我嘅啫，只可以，即系我唔可以去衡量佢背后有冇乜嘢去 support 佢，即系唔到，我哋管唔嚟啊嗰啲，我只可以话，即系我哋。 其实到最后你都系睇个佢哋嘅辩论，睇你支持到你支持边个啫，边个拗得赢咪边个。 有钱啲。 唔系，即系你。你看了兩個人你嗌交嘅啫嘛，你到最後你怎樣拉票？很老實講， 即係同我哋啲小市民啦。咁當然後面咩啊財團嘅手瓜咁嗰啲，可能唔到我哋控制啦。其實我講真的，即係每一個我諗冇最公平嘅嘢嘅喎，呢個世界只有最適合香港嘅選舉。但係我哋所嘅我哋揀嘅方向係偏向民主咯。即係我唔係咪有100%民主？我覺得未必係。 但係我忍唔住再問啲嗰個位置。咁但係如果唔係，因為咧，其實我哋喺賠償緊有啲問題，即係嗱，例如佢又講緊啲鋪啊，即係補租問題啊，或者各樣地價問題啊，而你其實有提嗰啲紅海團問題， 同埋 嗰啲即係鐵路嗰邊兜路嗰啲嘢。但係嗰個位置就係、如果用一種咁樣嘅政治遊戲，其實 好容易入偏 頗。我咪捐一次。 我又諗緊，其實大家覺得嗰個有幾大嘅空間可以達到啦？例如話，你個目標可能想去兜一兜，兜幾多唔好理，即係至少都起碼做呢個動作先咁樣。但 係 因為政治遊戲，第一下兜到路嘅機會有幾大咧？覺得或者條海豚使俾人懟冧嘅機會有幾大？ 好難嘅喎！我哋首先要知道背後有啲咩 factors 會影響到佢得唔得到民心，即係 其實好黑暗地講咧，如果而家有。真普選咧，你中央控制呢個選舉，其實一啲都唔難喎。 好恐怖喎，但係唔想咁諗，唔想諗，但係 其實一啲都唔難，我唔明點解佢連呢場 show 都唔肯做喎。 即係以佢哋嘅能力係做到嘅。 佢能力絕對做到，我絕對唔質疑。 但係即係你覺得，即使呢個可能性係好大機會出現啦，你都。 起碼有個機， 起 碼有個機會可以對行先啦。而家係對行嘅機會都冇，咁 即係你覺得係分別大嘅，即係而家即係中央阿生一個人落嚟，同佢透過選舉呢個遊戲去變一個人，變一個特首出嚟，其實都係有分別嘅。而你都係覺得係值得咁樣去爭取呢個分別嘅。 咁就要睇佢呃唔呃到人民咯。 即係你爭取緊嘅嘢，就希望佢出現嚟呃人民咁嘅， 即係咁實，咁始終會唔會係所有人都係壞嗰邊噶嘛？咁你咁要睇人民識唔識得揀一個真係好嘅領袖出嚟咯。 其實我覺得好多人都係以民生為主嘅，即係其實。佢要管治好民生，佢後面好多黑暗嘅因素，未必我哋未必會管咯。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咁睇啫，即係可能我咁，梗係所有人都係想要一個廉潔嘅、真心為我哋好嘅特首啦。但係係咪一個 realistic 嘅期望咧？又未必係咯。即係後面我覺得一定會有好多後面有好多cooperation support 咁樣，即係譬如可能係四叔的鬥李嘉誠咁樣類似啦，我唔知啊，即係或者係窮人鬥有錢人，即係其實美國都係啫嘛，即係好啦，奧巴馬贏咗，因為啲窮人咧就全部人去 support 佢，咁可能到過咗呢咁多年啦，咁呢啲有錢人就好憤怒啦，咁又投翻第二個黨啦，即係有啲係，我覺得係要取一個 balance 咯，即係嗰個政府係可能會因為。 背後某一啲因素，而某啲政策係偏頗嗰啲嘢嘅。咁但係你係咪要喺第二個方面又 compensate 翻人咧？即係其實冇完美嘅，因為個個人嘅處境都唔同噶嘛。即係你可能偏向基層嘅時候，咁有錢都話哦，我點揾食啊？我點樣 sustain 呢個金融體制嘅香港啊？我即係靠我噶嘛，有錢佬會咁覺得噶嘛？咁政府係咪要即係 balance 翻每一個階層嘅需求咧？咁乜嘢係最好？咁其實我哋都唔知嘅，但係我哋希望可以選到一個有智慧嘅人去喺咁多因素情況下可能會影響嘅決策，為我哋選擇出最一個比較冇咁偏頗同埋一個比較 balance 嘅決策咯，咁引致到我哋嘅民生係冇咁多人去會 complain， 冇咁多人咁辛苦 suffer from 我哋頭先講嘅嘢咯，即係我諗呢個係我哋繼續咁堅持出嚟爭取嘅原因，即係我哋想揀一個我哋覺得有能力可以作為我即係代表我哋去處理咁多呢啲唔同因素、唔同咁多不同政策上可能他的 decision 很重要，帮我们 make 这个 decision 怎样 make 框架怎样画是很重要的，即我想大家都是这样想，即公民提名，即 to 我觉得是一个开解，即是不是真的什么人都可以公民提名呢？可能未必，好像可能好像 Manhole 那样，你一定要储回 certain 的 profile， 那你先啲人先知道你乜水咁啊，先可以即係你為社會做咗啲乜嘢，我先可以引證翻嘅。咁如果你我選周永康，咁周永康做啲咩？除咗學歷之外，即係我覺得我唔知咁樣，即係咁咯。 即係選舉係啲咩咧？你入場，你去睇戲，咁你會睇 trailer 同埋睇廣告噶嘛？你會睇咗 Interstellar 嘅 trailer， 同埋睇咗單身男女嘅 trailer， 你會揀邊套？好簡單。咁就係咁，其實選舉就係咁樣啫嘛。你會入場，你會買邊張飛入場？即係你睇完佢嘅劇情，你會揀《單身男女》定係揀《Interstellar》？就係咁啫嘛。咁你都要死都要睇《 單身男女》， 你都係要睇《單身男女》嘅，冇計啦。大家都消耗得好多咯。 我講咗好耐嘢，你知道。 最後一個問題咯。最後一個問題係，即係我頭先聽 你 講。 你準備咗幾耐？ 唔係啊，我頭先即係聽你講嗰樣嘢，就係話唔要啊，唔問呢啲啊。即係嗰個問題就係即係我頭先聽你講就係話即係始終都要有一個即係promising 的 leader 去幫我哋畫一些框架，或者有些方案出嚟去處理一些民生問題嘅，會唔會即係除咗揀一個 promising leader 以外，你會覺得有第二啲選擇咧？即係唔係叫人哋幫你處理一些問題啦？會唔會有第二啲選擇咧？除咗叫人幫之外， 咩意思啊？即係我自己，我自己做特首啊！有啲咩選擇啊？ 我撈唔到機，唔好意思。 其實選舉嘅意思就係咁樣嘅啫。 啊，咁或者選舉之外， 你咪想問嗰啲即係話咩？你而家揾即係你原本食嗰個 leader 係一個代，即係類似一個代言人或者即係可以幫你做嗰啲嘢嘛？係咪？你咪想問呢樣嘢？咁然後咧，跟住。 即問呢即如果呢件事係有機會行唔通嘅時候，你會唔會諗到第二啲選擇呢？即你頭先話可能選咗個蔣麗雲出嚟嘅喎，咁樣即選舉呢件事會有呢一種危機嘅時候，會唔會有你會覺得有第二啲方法去 罷免佢係咪 嗰個？唔係，即意思啊，我唔知啊。 意思話即除咗 選舉呢個方法。 即除了選舉入面可以做到的事以外，是不是想說即還有什麼其他人可以去 做的事這樣 做那個不只是要靠代理人或者那個代理人的做法，你不想問這些類似這樣的 事是你都不知道自己問什麼 有點攰你 我們下面想問這件事我理解到就是這樣嘗試翻譯而已 做乜嘢？ 你攞泳我聽到。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大家都 但系選舉就係我唯一認知嘅方法，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即系唔要特首啊？ 我唔知道啊，你覺得咧？ 即係我覺得，我覺得。 即我哋高 beyond 咗一個選代理人，或者某啲我哋而家見到嘅代理人嘅模式以外，其實有冇其他一啲模式可以做補足也好，或者取代也好，就唔一定要用呢一個模式咯，或者至少唔一定只係用呢個模式咁樣咯，咁樣會比較詮釋到你所講嘅嘢啊。 係冇聽你講嘢，所以唔知詮唔詮釋得我講嘅嘢。 奇怪。 但係你知道我問緊咩啊？ 啊，好難諗喎！而家真係太習慣咗有呢個咁嘅 制度。呢個 係 政治嘅問題咯。 妖！ 即係已經超越咗，即係 超越咗常人會諗嘅嘢。 政治唔係淨係選舉噶嘛？ 係仲有啲咩咧？ 哇！太複雜啦 ！Let me Google it for you 。因為 Google 解決唔到呢件事，即係已經。是去得太大了這件事， 你問得我們太遙遠 了，是不是太深入到的點是很難，我都不知道怎樣說出來。 其實我不是做政治， 你說什麼？ 你根本上你所有東西都是政治嘛，因為很難說你什麼怎樣解決，除了選舉之外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你有 冇 聽過可行嘅其他解決方案？ 係咯，其他國家有冇類似可行嘅機制？ 或者有冇聽過佔領者講其他可行嘅解決方案？ 係 咯，有冇 咧？即係先好耐嗰啲村落嗰啲都係要投票揀個村長出嚟。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咪人類嘅天性咧？其實， 即係當有一日， 因為好混亂嗰啲 communication， 如果你冇一個， 可能有一日人已經唔需要 leader 咧。自動自己知道自己要做曬啲乜嘢， 即係 robotic 一百個法官大人，我冇問題， 大家都攰啦。 法官大人， 呢個已經 beyond 咗呢個運動啦，同埋 我諗最後一個係一種，即係我唔知道，我可能一種開拓性嘅，係啊，即係嘗試跳咯。我諗係大家 咁咪佔領咗幾耐啊？ 就係個問題啫。 咁啊，其實 你先係咪 OK 咯 ？OK， 我哋 係啊，等佢下面 慳住個電先，因為個電搶曬俾我。